他的仔以及多名政府高层官员，指他们在选举舞弊和侵犯人权。英国的制裁对象一共有八人，措施包括入境禁令和冻结资产。外相蓝通文说，制裁行动是要发出清晰信息，不接受被操纵的选举结果，并且要追究针对白俄人民暴行的责任。英国会捍卫民主和人权价值。加拿大的制裁名单包括卢卡申科和另外十人。外长双彭飞说，加拿大和英国一致行动，确保制裁发挥更大作用。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立陶宛，和流亡当地的白俄反对派领袖季哈诺夫斯卡亚会面之后，推动欧盟调停白俄政治危机。欧盟今个星期召开峰会时，预料会商讨制裁事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达6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无风，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在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452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35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7，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9，人民币6.818，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21美元，卖出1898.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对印尼朋友来讲，香港和印尼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我是 Aka， 我是印尼人，来了香港读书，现在是香港做事。最大的分别我觉得就是香港人吃饭可以搭台，印尼人少一点这样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 Shinsa、 施培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早上时间来到六点零九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很多人都会有一种习惯的，就是习惯每朝早六点钟的时候开着收音机都听到小白白袁浩的声音的。其实这个都是我自己的习惯来的。因为平时有时翻七点钟晨光第一线的时候，我林慧都会一起身就听着我们自己的电台，听着同事的广播，也都希望为自己提供多一些正能量和资讯的。不过呢，铁人呢有时都是需要休息一下的，特别是呢因为小白呢就整伤了，所以呢就需要接受一些治疗，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呢暂时呢就由我 Barbie 林慧呢在这里负责开铺啦。六点钟的时候呢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的晨光第一线，由我林慧 Barbie 陪着你。 晨光每日一格， 今朝早咧想同大家讲下改变呢一样嘢啊，到底改变咧系应该值得期待啊，定还是令人恐惧咧？改变咧，其实喺我哋人生里边每一日都发生紧，包括住系你自己身体自身嘅成长啦，定还是系咧可能一啲岗位上嘅改变、态度嘅改变、谂法嘅改变，甚至乎最简单可能系心态同埋情绪嘅改变。改变呢我们可能似乎无法控制了，但是呢我们就要学会接受一些新改变对我们带来的冲击了。可能呢成日都会觉得牵一发动全身，但是有时如果永远不走出自己的安全圈，永远留在一个自己觉得心态上舒适的地方呢，可能你的人生又未必有挑战性，未必那么精彩那么丰富啊。与其去害怕和担忧改变带来的未知之数，我更加觉得应该用一个勇敢和积极的心态面对着每一个挑战，每一个未知之数。一起身的时候跟自己说，你没事是做不到的。自己帮自己打气其实是最有效的方法来的。只要你告诉自己听你得，你就一定得。好像以下落来的这位女生一样啦。自弹自唱得唔得？得。 今天起身已经到午餐，一丁加蛋混酱加奶茶。想讲小白，我不够气泡，到时大肚啦，好好衬衫。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喧哗的街要踢足去行。上班，擦去专雅养青春发芽，开一束花放交了碎单，给沉闷发出风的炮弹，谁未够胆将边界推一下，大人为何暴躁，我问得暴也好，成长脱轨了或悔恨之后，地球灭亡就到，满世化作半空，爱情。 能望到宇宙爆裂更早，自迫去玩到老。做人为何无从，努力快乐也好，人生太深奥，没法跟地图。未来未能望到宇宙爆裂更早，来一世玩到老。步伐就慢了，拖一下，秩序就坏了，推一下，定律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 听过有来自黄贤的迟起的鸟儿有虫吃，当然如果这个时分起身的你就不算迟起了。留意一下今天的天气，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亦都展望明日的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是减少，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的。现在室外录得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2%， 继续留守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啦。 我系芭比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成语方面呢，小时候就成日睇啦。到底呢大个嘅时候有啲乜嘢呢可以应用到呢？今朝早呢就同大家讲过改变呢样嘢啦。但如果唔改变，长时间留喺一个岗位，或者每日都重复住做同一个工作呢，到底你鍾意呀定还是会觉得沉闷呢？我自己呢就几鍾意呢重复性咁样去练习一啲嘢㗎。因为呢当你去重复练习嘅时候呢，你自然就会有以下嘅呢一个情况发生，就係熟能生巧啦。熟能生巧呢样嘢呢其实都几好㗎。因为呢当你如果真係可以去到好熟悉一样嘢，去到哇真眯埋眼都可以识做嘅话呢，咁就证明你真係呢有足够嘅努力同埋有足够嘅纯熟去应付嗰一个嘅技能啦。原来熟能生巧嘅典故係咁样㗎喎。喺宋朝嘅时候呢，就有一个古人，当他一箭就射断了一根细的树枝，当然就觉得自己好像都很厉害，就洋洋得意这样，因为我觉得自己原来已经有足够的技巧去做到这样东西了。谁知呢就见到旁边有一个卖油翁，竟然能够将那个油通过一个钱币的口就捐过去，就入了去这个高高的油葫芦那里。他就觉得很惊讶了，点解你能够有咁纯熟嘅技巧噶？卖油翁咧就好不以为然咁样讲啦，都不过系熟能生巧啫嘛。任何嘢咧都需要练习先至会纯熟嘅。包括住任何一项嘅体育运动啊，好似我哋见到个健儿门一样啦。在运动场上付出了很多汗水和努力的。 行完了一个撑过繁衍，他吸气昂然停腰，就举起他家里重担考验，连卫星都根本不转播的现场，某间汤房某段地路 总毫不畏惧、勇往直前的精神，非常之值得我哋学习啊！ 跟肿瘤散步， 脱绝直立多，庆幸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争先，无业小伙子跟单身母亲甩开身算，抗拒顺命的就冲线。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踏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春彩，各路建议纷纷昼夜，也举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乐稳面前谁退卸， 勇往直前的精神，希望你可以好似 Rubber Band 嘅呢一首《建议》一样啊，都可以 keep 住勇往直前。 我 Barbie 林慧嘅 Good Morning 咧，就系、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嘅时候咧，第一个见到嘅咧就系、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佢仲系瞓得好香甜嘅话咧，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咧成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晨光百科。 到底今朝早嘅百科全书同大家讲系乜嘢好呢？吓，我有时都有谂紧，唔同星座、唔同月份生日嘅人咧，性格系咪就真系跟翻嗰个星座噶啦？吓，嗱，我自己咧对上一次去留意星座嘅嘢咧，我谂都可能系讲紧中学嘅时间啊，因为我自己又唔系话特别好好奇星座咧到底赋予人有啲乜嘢唔同嘅特质嘅，咁啊，但系咧就即系有少少觉得好奇怪嘅咧、就是，就系啊，当你去到嗰啲交接点咧，即系譬如嗰啲月份嘅交替啊，又或者系咧真系去到嗰个星座嘅时候咧，又似乎真系某啲嘅特质咧，好似都有啲似啦，系嗰个人嘅特性，唔知系咪真系真嘅啦吓，咁啊。所以咧，今朝早咧揾嚟咧，就讲下到底九月三十号嘅人咧系乜嘢星座？你又知唔知啊？啊，九月三十号嘅人咧，其实系属于天秤座噶。天秤座到底个性格系点啦？吓，原来咧有四个字咧系几适合形容佢哋嘅，就系话咧佢哋系真理嘅天使，系咪即系话好坚持自己嘅睇法啊？同埋咧非常之咁相信自己嘅一啲相信嘅大道理咁嘅意思啦吓。讲翻话咧，原来咧天秤座嘅人咧都几擅长咧去同真相咧系去对碰嘅，即系话咧都几追求要揾到个真相同埋答案啦，同埋有啲完美主义嘅天性嘅、哦，可能咧就喺学习或者工作之间咧就会好显露到出嚟啦。咁、嗯、似乎呢一个月份嘅人咧，即系呢一个星座嘅人咧，都系一个几认真工作嘅工作狂嚟嘅、哦，而且就话啦，如果咧系嗱讲紧今日出世嘅天秤座啦吓。啊 有时候咧就会觉得好冲动噶，咁但系咧有时候冲动咧亦都系因为咧佢哋咧嘅性格系咁样嘅，可能咧喺佢哋咧开口之前咧早咧已经系准备好晒噶啦，咁就唔系话毫无准备嘅冲动，反而系可能旁人嘅眼中咧就觉得佢哋好似好冲动，点解突然之间会有咁多嘅行动嘅？但系其实咧根本上一早就已经准备好晒咯。咁啊再讲下啦，原来话咧今日生日嘅人咧都系几有吸引力噶。唔知道你有冇真系认识一啲朋友咧，系9月30号生日嘅咧，系咪真系咁吸引呢？到底佢吸引系在于边度咧？咁佢就话咯，唔系话喺外在美，反而咧就可能喺内在美咧会更加多，因为话咧今日生日嘅人咧都好有内涵，好有学养嘅。咁啊，希望咧透过佢哋嘅呢啲才学咧，就可以获得别人嘅认同同埋尊重啊。甚至乎咧，佢话好多系今日生日嘅人咧，都系可能喺啲学术领域嗰度咧做到一啲专家，或者系咧科研级数，唔知系咪真系啦吓？会唔会有好多大学教授都系今日生日咧？咁啊，其他人咧就会觉得哇，好犀利，真系会对佢哋可能有一种敬仰的感觉的。咁而且咧就亦都会觉得话，无论是传统定是非传统咧，呢啲人咧都真系会喺自己自身嗰度咧散发咗好多嘅魅力出嚟噶。咁啊，当佢哋嘅魅力咧，可能系同人哋嘅互动嗰度啦，或者系显露到自己嘅才华等等，咁都会咧系散发到魅力。再加上咧，头先都讲过嘛，天秤座嘅特性咧就系佢哋好有正义感嘅。咁所以咧，当佢哋见到一啲咧可能系唔啱啊，或者唔公道嘅行为咧，佢哋又会挺身而出嘅，所以咧就可能帮人哋解决咗唔少嘅难题，甚至乎咧系好有正义咁样咧维护咗自己觉得系一啲真理，咁啊帮咗身边嘅唔少人咯。唔知道你身边嘅天秤座今日生日嘅人系咪咁嘅咧？如果真系咁嘅话咧，相信你就唔需要去强忍自己嘅泪水啦。有啲乜嘢同天秤座嘅人讲咯，佢应该都会帮你主持公道嘅。 Yeah. 追开能否，跪着他手再好好。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输入个案，包括两男两女，年龄介乎31至45岁，分别由法国、加拿大、印度抵港。本港至今累计5079宗确诊。另外有消息指，本港再有护老院舍院友初步确诊，涉及元朗凤翔大厦元朗护老院一名71岁女院友，她没有发烧等病征，正在博爱医院留医。昨晚10点几开始，陆续有身穿全套保护衣并戴上面罩的医疗辅助队等人员到元朗护老院将院友撤离。现场消息说，几十名院友要撤离，将被送到亚博馆。警方拘捕三名男子，他们涉嫌在网上煽动在10月1日非法集结、袭警和堵路。警方表示，分别在东区、沙田和屯门拘捕涉案男子，他们年龄介乎19至30岁，其中两名19岁男子是学生，涉嫌煽惑他人纵火、煽惑他人造成公众妨扰以及煽惑他人非法集结。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就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的军事冲突有扩大迹象，战斗蔓延至两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双方互相指责，直接向对方境内开火。亚塞拜疆说，至今他们有12名平民死亡。另外，亚美尼亚指责亚塞拜疆盟友土耳其一架战机击落他们一架苏-25战机，机师死亡。亚塞拜疆和土耳其都否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通电话，普京敦促冲突双方停火并采取措施为危机降温。联合国安理会稍后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科威特埃米尔，即是国家元首萨巴克去世，终年91岁，官方未有公布萨巴克患病细节。萨巴克今年7月18日因为因病住院并接受手术，同月23日前往美国接受治疗。埃米尔宫曾经在萨巴克赴美之前发表声明说，萨巴克入院之后由王储纳瓦夫暂代部分国家元首权力。萨巴克2006年1月29日继任科威特第15任埃米尔。萨巴克被誉为是现代科威特外交政策的设计师。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雨水！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最近进行本地认知障碍症患者使用社区措施状况的调查，究竟个研究结果是点呢？ 今个星期四，我哋又请嚟协会代表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最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早上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继续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呢个时段咧，继续有我芭比林慧喺呢一度咧，同你哋一齐咧，就系喺呢个早起身嘅时间咧，都希望带俾你多一啲嘅资讯，多一啲嘅正能量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对于好多嘅莘莘学子嚟讲咧，终于咧最近都可以有开复翻呢个嘅面授课程啦吓。上个礼拜有一批嘅同学仔开学，今个礼拜咧亦都有一批同学仔咧会正式可以开始翻面授课程咯。咁当然咧，对于家长嚟讲咧，可能就要忙住帮佢哋准备好多唔同嘅物资啦。今朝早见到呢一个咧，都同一众嘅莘莘学子咧息息相关嘅报道，就系讲到新学年嘅2500元学生津贴咧，学校咧就系由今日开始咧就系填表领表，11月6日之前咧就可以交翻去教育局嗰度咧就系做呢个申请咯。教育局咧，琴日就公布咗啦，就系话2020至21嘅学年咧，即系呢个日校学生咧，都系会继续有为佢哋咧提供呢个学生津贴嘅安排嘅。咁而学校咧就可以喺今日，即系9月30日咧，开始咧喺所属区域嘅教育服务处度领取申请表格。咁啊，家长咧如果想申请咧，都相当之简单嘅啫，就填咗嗰张申请表，然之后咧就交翻去自己学生就读嘅学校啦。咁而学校咧集合晒所有报名表格之后，后咧就会喺11月6日或者之前咧就交翻去教育局嗰度咧跟进嘅。嗱，呢2500元嘅学生津贴咧就唔设有资产嘅审查嘅，咁所以咧所有咧喺申请日喺香港就读提供咗本地或者系非本地课程嘅中学啦、日校、小学同埋特殊学校，亦都包括埋咧啲公营嘅学校啦、直资学校、英基学校或者系私立学校同埋幼稚园啦，咁啊唔单止咧系净系话私校或者系啲乜嘢嘅学校啦，无论佢系有冇参加呢个幼稚园教育计划嘅学校咧，都可以咧获得相关嘅津贴嘅。咁不过咧，呢个津贴咧都有所限制过。咁啊，例如咧，啲夜校嘅学生啦，自修生持有学生签证嚟香港就读，或者系咧持有入境事务处发出嘅呢一个行街纸嘅学生咧，就唔属于资助嘅范围啦。发言人就话啦，其实咧都考虑到咧部分学生咧应该系要符合上述嘅条件，咁但系咧因为特殊情况咧而入读其他课程噶，咁就系咁样咧，以下嘅学生咧亦都系符合咗呢个资格可以获得津贴噶，啊都几详细吓。咁佢话啦，喺有关个学年嘅9月1日咧，如果系年满咗2岁8个月，并且咧因为有特殊需要咧系入读由社会福利署资助或者系特殊幼儿中心嘅儿童啦，或者系就读咧由教育局资助嘅全日制启动课程嚟嘅新来港儿童，或者咧系就读呢一个职业训练局咧，就系为中三离校生而设嘅全日制课程嘅学生。咁佢话咧，当局咧就会喺呢一个嘅琴日开始咧，就向有关机构同埋院舍度发信咧，通知相关嘅详情嘅。咁今日开始咧，就可以去到呢一个嘅教育服务处度领取表格啦。而特殊幼儿中心同埋职业训练局咧，就可以去到教育局特别职务办事处嗰度咧领取申请表格嘅。 正希望呢啲嘅津贴呢可以帮到一啲特别系低收入家庭啦，又或者系呢如果对于呢个新学年呢好想帮子女呢筹备多一啲嘅物资，咁当然尤其是因为今年呢疫情嘅关系啦，可能真系有好多嘅物资呢需要去购买啦，无论系一啲学习上嘅或者系抗疫上嘅物品呢可能都使多咗钱吓。咁呢2500蚊嘅津贴呢就留意清楚到底自己就读嘅学校呢有冇得申请。记住啦，个截止日程呢学校嚟讲呢11月6号之前要交返去教育局㗎。所以今日开始如果有申请表呢不妨多啲留意一下学校会唔会有相关嘅资讯通知你哋，一起去收集呢啲表格啦。 你我情人运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型激情。 送上呢一首嚟自洪家豪嘅作品，歌曲名字系《曲线型恋情》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暖男变成暖巴，同样相信爱。 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会到黄昏，安生天地一角，你种出我跟天对恨。 最深的感受呢就是明天和意外这两样东西，你永远不知道哪样会先来的，所以除了提醒自己珍惜所拥有的，还希望藉着今次的歌曲记住艰难的时候更加需要互相拥抱。 陨石擦身仍月吻，我若要死带着这一吻， 祝 曲徐继宗、填词陈永谦、编曲周石汉、王兆铭、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周柏豪《劫后余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三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职场变靓啲，我变你又变，咁啊，我咧就变嚟变去都好难搞噶啦，系咪？呢副尊容嘅话，咁啊，但系唔系，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好多时咧听完之后 ，Queenie 啊，我哋化妆美容顾问嘅 Queenie 介绍之后咧，可能真系上两个星期讲咗好多指甲啊，指甲啊变靓咗啦。咁但系有冇其他嘢我哋都可以继续变靓啲咧？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华，早晨咁多位。 系啊，今日有冇啲咩 tips 令到我哋啲听众咧可以身体边个部分变靓啲好啲咧？我哋 今日我哋头发变靓啲啊！ 头发变靓啲好、 啊， 系、需唔需要剪啦、啊、染啦、啊、漂啊，定系扎起佢啊，定系剃光佢咧？ 啊，除咗剃光之后，都可能要试下。咁咧、啊，其实今日想介绍咧，就系呢个叫做耳圈染啊， 染咩？叫咩？ 耳仔个耳啦，跟住咧翘住就系圈啦， 耳圈 染叫耳 圈染啊， 系啦，耳圈。 哇，咩嚟啊？真系小弟孤陋寡闻，真系唔好意思。 系啦，其实呢一个耳圈染系近期入，即系日本嗰边系好兴嘅。 吓，哦， 系啊，呢个系。 系啊，咁同平时啲染发有咩分别咧？ 系啦，其实佢咧就属于一个挑染嘅，即系 highlight。嗰啲咁嘅，即係嗰啲類型啦。咁但係咧，我哋因為其實咧，你知道 highlight 或者玩顏色嗰啲咧，漂頭漂得好傷噶嘛。因為其實每次你一漂頭就會甩頭髮甩得好犀利嘅。 嗯， 小白姐有冇曾經試過漂過頭？ 好似冇喎，我都係就咁染，因為個人啊又懶啦，同埋又盡量縮短喺呢個髮型屋嘅時間。 你啊，呢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漂一次都大约如果即系做起上嚟都可能四至六个钟头。 系哇，要四至六个钟啊！我仲谂住讲都要三四个钟。我通常咧两个钟对我嚟讲已经好极限噶啦。我会同个发型师讲咧，可能头一个钟咧你帮我染染完之后咧，跟住第二个钟或者另外嗰半个钟咧，我就要搞好晒所有嘢就走得咁样噶啦。 啊、所以你未试过漂染啦、 啊， 漂染就系搞好耐嘅，其实呢件事，不过但系就靓咯。 系，就个个分别喺边度？你话普通，譬如我染嘅同漂染有咩分别？我哋先讲少少先。 嗯，好啊。有少少分别嘅，因为讲紧咧，你漂染咧要全个头漂染啦。而家耳圈染咧，其实净系我哋做喺咧漂我哋耳仔底下啲头发嗰一执。 吓，耳仔底下即系净系女仔先做到嘅，或者长头发嘅男仔 系啦，长头发嘅男仔或者女仔又做到啦。如果譬如个头大约中去到我哋个腮位，即系耳仔下面嗰个短，即系短发程度去到嗰个位置都做到嘅、 嗯， 或者我哋女仔嘅话中长嘅到到膊头咧。嗯，即系呢两个发型咧，做呢个耳圈染就最靓嘅、 嗯， 太长嘅话就唔靓噶啦。咁、 嗯、 就系喺我哋个耳仔嗰度，我哋翘起上嚟，其实你会见到我哋一翘耳仔后面咧，底下会有一执头发噶。大约咧，我哋嗰执头发咧，大约2-3 cm 度嘅啫。咁嗰度咧就做咗一个漂粉，然后跟住就落翻你自己要染发嘅。即係想要嘅顏色咯，咁主力咧就係、是、佢可以玩 colour 之餘咧，你唔會覺得成頭染咗，即係好一個通嘅顏色啦。你亦都係當你扎半邊嘅時候，即係我將啲頭髮拿起扎一半，即係由我哋個耳仔頂， 嗯， 跨一半頭髮扎起嘅時候，嗯、我哋就會見到嗰一執頭髮係染咗嘅。 哦，咁係人嗱呢、這個耳圈染咧，人係得兩隻耳仔啦。咁系即系净系即系左右两边咁样染咯，就 系啦，净系左右两边嗰大约耳仔底下嘅三，即系隔篱侧根嘅3 cm 头发，系等你翘头发嘅时候若隐若现，其实就啱啲咧比较低调嘅人，即系又唔想咁夸张，但 系 又有 个人系低调啫，但系要搞成几个钟先搞少少低调咁、啊、样。 但系好靓噶，整出嚟。咁啊，其实就短发咧，就会比较多人会睇到你嗰个耳圈嘅。咁我哋其实做嘅时候咧，如果我哋要衬色咧，譬如我而家其实都话大热系雾灰噶嘛。瓦色嗰啲灰色咧，咁譬如我哋个头发染咗啲灰色、瓦色灰咧，咁我哋底下嗰一头发咧就可以选用咧墨绿色啦。 墨绿色啊？ 系啦，我哋就冇个 contrast 好大。 譬如好似我个头系普通嗰啲少少啡色咁样咧， 咁就会用白金色啦。 白金色啊？ 嗯，白金色即系咧会望出嚟咧会比较。好似漂咗嗰种颜色，咪偏黄嘅。 嗯嗯。 但系你上翻个白金色之后咧，佢就会有少少咧白白地嗰种金嘅颜色，但又类似我哋平时喺头壳上面 highlight 嗰只颜色咁样咯。 哦。 但系就 染 咗喺 个 位置啫。 哇，咁每一次都要咁样整一整，佢需唔需要咧？即系嗰啲譬如爱发型屋啦，佢有好多唔同嘅仪器嘅，用啲特别嘅仪器先至做到呢、這、一个，定系普通个发型师嘅手势？ 唔需要，系啦，发型师手势，最主要系攞咗嗰执头发先帮你漂咗先，跟住就系上你自己喜欢嘅颜色啦。 系， 咁有啲女仔咧，其实睇咗好多咧，都会系个。头嗰种系一种瓦色嘅啡色咧，瓦色奶茶啡咧，咁佢底嗰阵色咧，佢哋会做粉红色 嘅。咁会唔会好怪噶？唔会哦， 唔会噶。呢个因为佢个通都系差唔多，所以都会望出嚟唔会对比，但系就会望出嚟较自然嘅都系。 因为我系嗰只咧，可能染头发方面咧，我都系比较保守啊。有阵时候咧，得譬如啡色、金色。或者可能少少綠嘅，我都覺得係 O K。但係粉紅色咧，有陣時候我都覺得哇，粉紅色，我好似都好難 handle 到喎，呢隻顏色唔係個個得嘅。 粉紅色就真係咧，我自己俾個意見大家啦，因為其實你染咗粉紅色之後咧，呢隻色相對只可以 keep 喺你個頭度一個星期嘅。 哇！咁染嚟打鬼咩？染嚟等佢甩色嘅咁樣，搞唔掂喎 ，Queenie。 洗咗一個禮拜頭就會甩噶啦。 係啊。 但係我相信好多髮型屋都係會俾你再去保染多一次。 梗係啦，有錢都唔揾咩？ 咁多數都係粉紅色，真係會玩一個星期左右嘅啫。咁跟住你甩咧，就會甩翻你本身原底嗰個漂染嗰種顏色。 哦，即係譬如如果係我有少少啡嘅，我有兩執咧喺呢個耳圈染嗰度染咗粉紅色嘅，咁我洗完一個星期之後咧，佢就會變翻我頭其他顏色，例如少少啡咁樣嘅。 唔會 、啊、即係變咗黑色頭髮喎。 你漂頭髮，將你漂染，即係你平時我哋其實漂咗頭髮之後咧，嗰隻色咧係變咗金色嘅。 嚇， 係啦，好金嘅顏色。 係係。 咁如果你一個星期後，譬如我落咗，即係我先落咗粉紅色啦，但過咗一個星期洗完之後咧，我就會套翻我原底漂咗嗰種金色出嚟。 哦。 咁所以其實。點解啲人漂即係漂染嘅頭髮呢，如果用啲咁淺嘅 color 呢，其實係比較難上色，所以就要漂咗先。但係相對地，其實啲粉其實啲顏色都唔會話太過持久得好耐。咁所以就建議大家可能用瓦灰啊、墨綠啊，或者係頭先我講講嗰個白金色啊，咁嗰啲顏色咧都係可以襟啲嘅。 係，咁啊呢幾隻色咧，大家就可以試一下而家叫做咩？日本嚟㗎呢個係嘛？日本 係日本， 日本嚟叫耳圈染。 係啦。 係啦，咁啊可以令到自己隻個耳珠下低嗰一執咧，就有啲唔同嘅。叮叮噔噔，但又唔系若隐若现，咁样就有啲嘅颜色咧喺度散发出嚟。咁啊，记住啦，如果系染咗呢个耳圈染嘅 OL 咧，即系小弟都几奉劝一句说话，你知唔知系咩啊？就系、是、一路开会嘅时候咧，多啲翘头发。如果唔系咧，你咁辛苦染完之后咧，嘥鬼咗，成日遮住，系咪先？咁就无鬼位啦，系啊， 嗯， 哎，就咁啦，希望大家都越演越靓啦，唔该晒 Queenie， 拜拜， 拜拜。 亦都唔该晒小白啦，同我哋讲咗耳圈染啊。其实我自己都系坐咗4至6个钟头喺 salon 嗰度整咗我而家呢一头，我都系耳圈染。

啊啊啊啊、你会否听到呼叫，为戒指深度破晓，你会否听到呼叫啊啊啊啊 今年送上两首作品，分别有来自张国荣哥哥的《春夏秋冬》《A Balloon's Journey》，和埋啱啱而家都仲听紧嘅来自张学友的《望月》啊。 后推动欧盟调停白俄政治危机。欧盟今个星期召开峰会时，预料会商讨制裁事宜。科威特埃米尔，即是国家元首萨巴克去世，终年91岁，官方未有公布萨巴克患病细节。萨巴克在今年7月18日因病住院并接受手术，同月23日前往美国接受治疗。埃米尔公曾经在萨巴克赴美之前发表声明说，萨巴克入院之后由王储纳亚夫暂代部分国家元首权力。萨巴克2006年1月29日继任科威特第15任埃米尔，他被誉为是现代科威特外交政策的设计师。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港岛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本港今日预测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思芬，中秋节最果汁，除了一家人吃饭之外，梗是一齐整啲嘢玩啦。有冇试过用羊肚嚟做灯笼啊？有得食，有得玩，仲好好意头，寓意洋洋得意添。不如今年就试下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搭 lift 想安心啲，申请政府同市建局推行嘅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啦。合资格旧 lift 加装安全装置或者换新 lift， 最高可获500,000资助。合资格长者业主仲有额外资助添。 最紧要做足定期保养同检验，如果发现部 lift 有唔妥，就要立即揾人检查。 打3188-1188了解一下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晨光第一丝。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丝。 时间嚟到早上嘅7:07，继续收听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 哎呀，我系米二啊！ 我成日以为你坐呢边啊。 我系米二啊，唔该晒啊 ，Barbie 啊。我冇你咁温柔啊，朝头早嗰把声音。 咁点啊？你唔想我？ 所以一嚟唔系。 咁又唔使，只不过我一嚟咧想扮下啊，好似你咁温柔嘅声线咧，应该系好得听众嘅欢心嘅。咁但系咧，我都系冇呢个本事，我都系一嚟咧就已经系嘈冤巴闭咁。 唔系，因为呢个钟数要起身噶啦，再唔起身就迟到。 咁啊系啊，早晨啊，晨光嘅听众，喺直播室咧，依家就有阿 Barbie 林慧啦，同埋亦都有我彭仔程振彭肯雪。咁啊，转个头好快咧，又有阿 O 嘅加入噶啦。咁啊，小白咧就休养之中，咁啊，希望佢咧快啲咧神速好翻啊！ 系啦， 我哋嘅团队咧就话好需要你嘅。啊、小白 系啊，好需要你 系啦，啊，你明白啊吓？好啦，咁啊，至于今日咧，就真系阿芭比你讲啱啊，因为咧出边咧，都系落住雨啊。虽然咧有啲嘅地区，譬如啱啱九龙塘呢一度咧，就冇落雨啦，但系之前咧都系落过雨嘅。咁啊，喺落雨嘅情况底下，再加埋咧，已经好多学校咧系复课噶啦嘛。咁啊，同学都要翻学啦，咁自然咧交通咧系繁忙咗好多，所以咧。有一啲嘅经常咧喺七点打后咧会出现车龙啊，或者极繁忙嘅嗰啲嘅路段咧，其实早咗时间咧系繁忙嘅。今朝早我自己嗰个经验就系咁啦，即系头先已经经历咗一转。啊！ 但你都好顺利地好早翻到嚟， 系啊，因为我想早啲啊嘛， 所以你就再早啲出门口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六点半好出门口啦，真系我催住自己啊，咁所以就都可以咧达阵啦。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咧，同大家咧做节目，咁希望咧朋友都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吓，咁要把握住你今日咧出门嘅时间啦，如果唔系咧就惊咧路面上面啲交通咧阻塞咧，影响咗你嘅一啲嘅工作嘅安排啊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既然讲到交通情况咁需要注意，梗系揾啲交通女神嚟帮帮手啦。 有 Didi， 早晨， 早晨， 哇，好可爱啊！你今日件 T 恤， 哦，系啊，系啊， 系 即刻格高望望， 嗰啲乜嘢咩料啊？呢只系。嗰个 唔知佢叫乜名喎， 系咪嗰只嘢啊？ 哦，特务料， 唔系特务， 咩料啊？我都唔知道、啊， 不如了解一下啲交通， 了解啲交通先，了解埋衫啊！真系啊，诶，唔好成日讲衫，我讲咗交通先啦。你今朝都讲咗啦。即係非常之繁忙， 早出現咗，因為落雨啊嘛，又加上 開心嘅正常嘅車龍啊，咁啊話俾大家聽啦，而家龍尾咧就係、是、公主道過海咧都係有車龍啦，去到愛民村啊，將軍澳隧道咧出翻觀塘咧就比較誇張啊，塞到去咧環保大道迴旋處喎、啊， 好彩我早出咗嚟嘅， 乖仔啊真係係啦，咁啊獅隧出九龍咧就去到新田圍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龍咧就收費廣場開始車多，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發花園一段塞排到去果栏，咁西贡公路开始咧都繁忙、哦，出九龙方向喺康湖居巴士站嗰段咧就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噶。咁另外咧，油麻地嘅文苑街啊，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介乎文成街至文昌街嘅一段文苑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住喺嗰头嘅朋友咧，应该会知道噶。我讲多次，你唔使望啊。 唔系，我想睇下文苑街个苑字点写嘛。 哦 ，OK， 咁住喺个头应该知噶啦。我再讲多次，封就系封咗一段嘅文苑街，系介乎文成街至文昌街，佢又唔系成条封晒，所以我哋要讲呢一橛仔咯，就系文苑街嘅封咗，全线封闭，咁大家要改路行啦。咁、比较重要嘅咧，琴日已经讲咗噶啦，咁都要再继续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十月一号嘅升旗仪式，湾仔北咧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咁而家博览道咯，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部分嘅菲林明道、部分嘅龙和道东行线咧，都系会封闭嘅。咁有三条巴士路线受影响啊，40号 M、961同埋 H1咧，都要改道行驶嘅。 嗯，哇，咁你咁样讲完啦，我更加会唔系有咩必要都唔去湾仔。 我系啊，因为佢有封路咧， 好逼噶真系。 琴日都受影响噶，佢个封路咧影响到江乐道中嘅交通咯。 啊，咁仲有唔好以为今听日咧系呢个呢个十月一号啊国庆假期，然之后再十月二号又有呢一个嘅端唔系 中秋 节翌日假期系嘛？咁有啲朋友 朋友会以为咧， 系 以为夜晚咧通宵有交通 啊，冇啊，真系叻仔啊！ 有啲真系会以为咧今晚去營月夜啊嘛，今晚去玩啊咁樣， 跟住就翻唔到屋企， 搞到我有少少混亂。係喎，今晚營月喎， 係啊，今日營月，聽日就中秋啦 ，Didi， 係啊，中秋節快樂。 大家唔好以為又有呢個通宵嘅地鐵啦， 今年真係比較破天荒冇喎。 啊，係啊，咁啊都係疫情嘅關係啦。 係啊， 咁啊大家都早啲翻屋企。然之後同屋企人食餐飯做咗節咁咪算咯， 係啊， 咁就好好噶啦，好平安咁樣度過呢個中秋節， 開開心心， 係都一樣開心。 對啊， 好咁啊，阿 Didi 啊，我哋聽日後日啊公眾假期交通就變咗就冇咁繁忙咯，係 啊，咁啊， 所以聽朝。听唔到你，见唔到你啦，系咪？ 系啊，呢四日都见唔到我噶啦、 哦。四日咁好啊，有四日咁长啊， 四五六日啊嘛。 好啦，咁啊，下个星期先再听你同我哋啊去报道呢个交通嘅状况。 O、okay, K， 好， 唔该晒。 好，咁啊，至于天气方面就交俾阿 O 啦，阿 O， 早晨。 早晨啊，彭爷。早晨，芭比林 Y。 早晨。 早晨，早晨。系今日嘅天气咧，好翻啲啊吓，咁啊雨过天清飘啦，估计咧叫做五六点嘅时间啦，可能有机会落咗一阵雨啦。咁依家望上去个天空嗰度咧，蓝天底嘅太阳亦都出咗嚟， 系、哦、 能见度咧要相当之高喎、啊，咁样吓， 唔 知大家有冇帮助对今晚睇、一睇个月光咁样，因为琴日个月光咧都好圆噶啦， 系啊，我琴日见到啊。 系啊，我都系、啊。 我寻日都见到个月光好圆啊，不过咧就如果你想定眼望耐少少咧就唔得，因为咧啲云咧久唔久咧又会jam 咗落去冚住佢，跟住又会走咗嘅啲云，好快又走咗，又见翻佢，跟住又俾云又冚翻咁样。 即系捕捉个时机咯。 系啊，但系就睇到咧个月亮真系好圆啊。 系、啊，又大又圆咁啊，望清楚少少见到啲月亮坑纹添啊， 咁紧要。 坑纹咁犀利。 喂，不过今朝早咧其实六点零钟嘅时间咧，个天咧光得嚟咧，我见到咧嗰个状况系黄色嘅个天空， 咁犀利？ 系啊，佢唔系蓝色嘅，系黄色嘅个天空。 嗯， 咁但系依家就冇呢种嘅情况啦。 系啦，冇啦，依家就平时日光时间嘅感觉出翻晒嚟啦。咁啊，同平常一样啦。咁啊，广播道咧，依家啲车咧都行得好急下吓，咁啊，应该都系嗰啲接翻学啊嗰啲。校巴啦，咁仲有嗰啲七人车都要啲爹哋妈咪去接啲细路仔翻学，所以好塞车啊！其实就围 都要安全驾驶啊吓， 系 啲车速都系啊吓，天雨路啊。 头先咧，阿 Didi 咧未讲话湾仔一带封路嘅， 系啊， 其实呢排都有阵时要喺晏昼喺湾仔做嘢啦，哇，真系咧又系塞到咧好紧要，特别系有啲主干道咧封咗，因为 国 庆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就 咁会唔会唔揸车好啲啊？用呢个公共交通工具， 我就系想讲彭爷嗰个建议，我都系觉得搭翻公共交通工具，譬如铁路啊，或者搭翻其他 巴士或者 嘅巴士啊嗰啲，可能仲会快啲添啊！如果唔系咧，你就因快得慢啊，驾驶人士。 好，唔该晒 O 嘅提醒啊！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咧就交俾阿 Barbie 讲下啦。 好啦，嗱，今日咧就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咁骤雨咧亦都会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展望咧明日风势颇大，间中系有骤雨噶，咁亦都随后两三日咧骤雨会减少，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现时室外的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1%。嗱，呢啲季节咧都。同样需要养生同埋补身嘅，所以咧今朝早嘅大学咧就同大家讲下，到底中秋有冇啲咩养生同埋保健之道咧？ 惊食滞啊嘛，月饼， 梗系啦，仲有好多人咧系需要注意，到底应唔应该食月饼噶？ 哦，好听下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今朝早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啲养生保健嘅环节，当然咧要请嚟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Hello， 各位听众早晨 ，Barbie 早晨。 嗱 ，Victor 预早咧祝你中秋节快乐，听日就中秋节咯。 系啊，好快啊。 咁唔知道咧有冇啲关于中秋节嘅养生话题，又可以同我哋探讨下咧？ 咁其实咧，我哋话入咗秋之后咧，这个阳气咧就渐渐收翻啦。咁咧呢個陰氣就比較重嘅，咁同埋我哋知道啦，呢個人同大自然係有啲關聯噶嘛，咁呢個秋天咧就比較燥啲嘅。 所謂的秋季養生呢，其實都要遵守這個養收的原則。咁因為天氣比較乾燥啲啦，咁我哋可以食啲比較潤燥少少嘅嘢，例如啲沙參啊、麥冬啊。咁甚至乎因為我哋燥嘅時候都會有啲熱嘅，咁呢個時候咧都可以食啲菊花啊，因為菊花都係呢個季節開得比較多嘅。 嗯，即係都要清熱啦。 係啦，因為燥咧都會一般嚟講都會有少少熱嘅，但係咧因為佢就唔係平時嗰啲火重嘅。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唔建议咧饮太多凉茶嘅，系啦，咁就遵守呢个滋润同埋有少少微微清热嘅呢个原则啦，系啦，咁因为我哋话天气都开始冻咗啦，咁咧太凉嘅嘢就一定要小心啦，即系例如我哋夏天食嘅西瓜啦，西瓜咧就比较寒凉啲嘅，秋天之后咧，如果你都系食得好多嘅话咧，就容易伤脾胃同埋夜湿啦，咁我哋就建议呢个时候咧就唔好食咁多。咁同埋可以適當嘅食少少酸味嘅嘢。咁飲食上面咧，我哋頭先講咗啦，即係有啲沙參啊、麥冬啊、菊花呢啲嘢。咁食物上面有啲即係譬如話芝麻啊、蜂蜜啊、雪梨啊，呢啲都係入秋之後咧可以多食嘅呢啲食物嚟嘅。 中秋節嘅時候咧，好多人都中意真係用梨咧嚟做呢一個中秋嘅佳節水果。月餅固之然亦都係中秋節另一個好大家經常會食嘅食品啦。咁喺呢一方面啊，食月餅當然唔可以過量啦。咁但係少食又可唔可以咧？ 應節嚟講真係要食啲嘅，因為你如果唔食月餅，好似真係好似冇一個過節嘅氣氛啊。系啦，但系咧月饼咧，因为佢比较即系糖分比较高啦，同埋其实咧佢嗰个卡路里都比较高嘅。你食一个港式月饼，差唔多系三碗至四碗饭，系啦。所以有啲人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因为而家可能经济条件好咗啦，大家都比较容易食月饼啦。我有啲病人话佢哋可能以前咧即系食月饼都唔系咁容易嘅，可能食一细嚿嘅啫。 系啊， 咁而家我哋就食得比较多啲啦，系啊，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啦。因为即系譬如话有啲如果肠胃唔舒服嘅。本身就有啲胃酸倒流嘅，或者胃溃疡嘅，呢啲就要小心啦。因为咧这个月饼就糖分比较高啦，同埋比较难消化啲，咁咧佢就会刺激个胃咧分泌大量嘅胃酸。咁呢个时候如果你本身有胃酸倒流啊，或者有啲溃疡嘅，就会令到呢个病情咧更加严重啦。系啦，这个时候就要戒一戒啦。 系，咁另外仲有啲乜嘢病系唔适合食月饼嘅咧？ 咁有啲肝病都唔係咁適合食嘅， 肝病都關事噶。 係啊，因為佢話啲脂肪肝啊，咁又或者有啲膽囊炎啊，因為本身啲月餅嘅呢個油分比較多啦，咁你食咗之後咧就會刺激嗰、那個我哋個胃啊，同埋個肝嘅功能啦、啊，同埋特別係啲膽囊啦、啊，因為佢要分泌呢啲呢啲膽汁去消化啲油啊嘛，係呢個時候咧就如果佢出現呢個膽汁排出嘅障礙咧，就出現個膽囊炎嘅。如果你本身有啲膽石啊，或者膽囊炎啊，或者甚至或者脂肪肝嘅，就建議小心啲啦。咁另外咧，即係譬如而家都市病有啲三高病人啦，係啦，咁我哋都知啦，其實特別係啲糖尿病啦，因為糖尿病本身就係即係唔可以食得太甜啦。咁呢個月餅就本身就呢、這個。就算不是太甜的，它的卡路里都比较高的。是啦，所以都要小心一点啦。咁同埋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因为月饼都本身即是油脂比较高，卡路里比较高，都会令到这个血脂的这个吸升啦。所以这些情况如果有些慢性病的都可能要食少啲，或者食一细嚿咁啦。是啦，咁肾脏病都是啦，如果有啲我哋话啲糖分比较高嘅，都会令到呢个肾脏嘅负担加重嘅。 呢 个时候就大家就要可能留意一下啦。 系，咁啊，但系如果食完月饼之后咧，做翻运动咁样得唔得嘅咧？ 咁当然需要啦，系啦，即系其实我哋即系食少啲，咁其实都要适当嘅有啲 tips 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即系食得月饼，但又要健康嘅。 系啦，冇错。即係第一就做多啲運動啦，咁我哋知道其實你做多啲運動就可以消耗卡路里啦。平時就可能可以做少啲運動，但呢個時候因為食到比較高糖分嘅或者高卡路里嘅月餅之後咧，就盡量做多啲運動。咁另外咧就係我哋食月餅嘅時候咧，就唔好當係正餐嚟食。即係我有啲病人就會可能因為多月餅啊嘛，朝頭早就當。 早餐咁樣食。 係啦，咁咧其實就即係營養又唔均勻啦。另外咧就會食得太多呢個卡路里啦，咁同埋咧你食嘅時候最好咧就分享啦，切一細嚿一細嚿同大家分享，或者你真係分幾次嚟食啦，咁都可以飲啲茶啦。中秋一般都會飲茶，其實茶咧就係消滯嘅效果，即係民間智慧嚟嘅。 同埋都好味啦，因为配合埋杯茶咧，就觉得好似真系冇咁腻，同埋冇咁滞嘅，的而且确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呢个都会可以帮助到大家，就系其实食月饼之前咧，可能你食少少嘢，食少少健康嘅嘢，就譬如食啲生果啊。咁你就食月饼嘅时候就唔会食得太多啦。 咁听阿 Victor 咁讲，莫非今朝早你要同我哋推介嘅系一个茶饮？ 系啦，冇错。咁咧，其实咧，我哋知道中秋节除咗呢、這个即系、就是、月饼啦，呢、這个雪梨啦，咁其实咧常见嘅就系呢个柚子嘅。 嗯， 系啦。咁咧，其实中秋节咧都好多人都会食啲柚子嘅。 系 啦。咁其实我哋食柚子嘅时候咧，我哋个皮咧系掉咗去啊嘛。 嗯。 系啦，咁其实柚子皮咧系我哋中药嘅，可以入药嘅。 嗯， 系啦，咁同埋咧，即系大家冇嘥啦。咁咧，同埋佢本身咧就可以消滞嘅。 系， 咁我哋中医觉得柚子皮咧本身就系有一个理气化痰同埋清肠生津嘅呢个效果嘅。 系， 对于一啲食欲不振啊，又消化不良咧，都有几好嘅效果嘅。 嗯哼， 系啦，咁今日咧就为大家介绍嘅一个茶饮咧，就系呢个柚子酸梅茶。 嗯。 咁咧就係、是、個做法咧就好簡單嘅啫。咁我哋要準備嘅嘢就係、是、第一就係柚子皮，大概係4钱啦。咁咧神曲一塊，酸梅三個。咁咧就普洱茶咧，即、就、係、是、保利茶。 保利茶，嗯。 保利茶咧，但係就適量就得噶啦。 嗯。 咁大概就1000ml 咁樣煮20分钟啦。 係要煲噶係咪？即係擺落去淨係滾水咁樣滾住佢。 系啦，滚去之后，就大概20分钟到啦。咁咧就大概出味啦。咁就加少少呢个黑糖或者即系少少甜嘅嘢啦，就当茶嚟饮。咁我哋知道啦，神曲咧本身就系呢、這个佢有呢、這个都系消滞嘅效果嘅。 嗯，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柚子皮本身系理气化痰，同埋有啲消滞嘅效果。加咗呢个神曲同埋呢个保利茶咧，咁佢呢个消滞嘅效果更加好啦。 嗯。 咁另外酸梅咧本身真菌止渴，系啦。咁咧就个味道咧都唔会太难饮嘅。 嗯， 咁如果啦，食得啲呢啲月饼咧系肉为主嘅，或者可能有啲人咧中秋节咧会食啲即系烧烤啦，好似特别系啲可能大陆啊或者台湾咧，佢哋有啲烧烤嘅文化嘅，喺中秋节食烧烤嘅。 系， 咁呢个时候咧就可以加少少山楂。 嗯， 因为我哋知道山楂消滞，但系特别系消呢个肉嘅滞。 系。 系啦，咁咧如果本身中秋节饮酒太多点算咧？其实咧我哋中医有个花系攞嚟解酒嘅，咁系葛根花。 系。 咁如果本身咧就饮酒多嘅，就可以加少少葛根花落去，就大概3钱嘅葛根花， 系 舒缓呢个饮酒嘅唔舒服啦。 嗯，咁呢啲都系一啲少少嘅智慧啦吓，咁啊亦都可以咧配合一下嘅。头先听阿 Victor 咁讲咧，呢一个柚子酸梅茶咧都唔算好难整，咁啊所以我觉得都 OK 嘅，可以试一试嘅。 系啊，个味道都唔差嘅。 系咯，适逢听日中秋节啦，今日就可以好好地买定啲材料，听日就可以一边赏月，一边食月饼，一边饮住呢杯茶咯。 系啊，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 好，拜 拜。 晨光大学。 听完一啲养生保健嘅智慧咧，真系可以噶，因为咧调理身体同埋保养好自己咧，几时都咁重要啊！ 你我试过接吻，接惯了，接上瘾，上瘾到劫去我，明明是主的一生，然后剩低身份责任。而我也吃过教训，爱甜爱太过近，过近会引致我盲目窒息，死于假亢奋，长期循环着这 love song， 能如何投入你这 love song？ 怎么我未觉被爱只剩冷汗？你觉得这叫 love song？ 我却时时问我 what's going on。为红极一丝，你创造的爱丝。 在船上奔驰，你却要逼我换一种拍子，太幼稚。Now you see what I see， 谈情是为了清晰，平凡人但求一张一次也合处。 跟住咧 ，Aga 江海嘉嘅呢一首 So Called Love Song 咧，都几有共鸣啊！因为好多时咧，作曲人咧的而且确咧，都系好想将自己嘅嗰一颗共鸣带俾听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同加拿大宣布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佢嘅仔同埋多名政府高层官员，话佢哋喺选举舞弊，系同埋侵犯人权。英国嘅制裁对象共有八人，措施包括入境禁令同埋冻结资产。外相南通文话，制裁行动系要发出清晰嘅信息，唔接受被操纵嘅选举结果，并要追究针对白俄人民暴行嘅责任。英国会捍卫民主同埋人权价值。加拿大嘅制裁名单包括卢卡申科同埋另外十人。外长桑彭飞话，加拿大同英国一致行动，确保制裁发挥更大作用。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立陶宛，同流亡当地的白俄反对派领袖季哈诺夫斯卡亚会面之后，推动欧盟调停白俄政治危机。欧盟今个星期召开峰会的时候，预料会商讨制裁事宜。亚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军事冲突有扩大迹象，双方互相指责，直接向对方境内开火，平民的死亡人数增加。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之後，一致通過聲明，呼籲雙方立即停火，展開有意義談判。不過，兩國領袖都拒絕和談，並互相指責對方妨礙談判進程。亞塞拜疆總統亞利耶夫接受俄羅斯電視台訪問的時候，指責亞美尼亞總理帕什尼揚公開宣稱納卡地區是亞美尼亞的一部分，為談判製造障礙。帕什尼揚就說，軍事行動正在納卡地區進行之際，現在的氣氛不適合與亞塞拜疆談判。另外，亞美尼亞指責亞塞拜疆盟友土耳其的一架戰機擊落他們一架蘇-25戰機，機師死亡。亞塞拜疆和土耳其都否認。政府宣布由星期五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为期一个星期，包括容许市民在体育处所进行对制运动，人数可以多过四人。不过公众地方四人限聚令和强制戴口罩等的措施继续。体育教练工会筹委会成员刘家豪欢迎有关的安排，又说即使放宽人数上限，训练都会尽量减少身体接触。他又形容有关放宽对教练的生计问题未止堵血，希望户外免费球场可以尽快重开。另外，宗教活动亦都是可以在有条件下恢复。在教堂和寺庙等举行宗教活动的时候，参与者人数不可以是不多于处所，是参与者人数不多于处所可容纳人数的五成。除了宗教礼仪之外，不可以供应食物或者饮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后少少，近住汇基书院呢一段咧挤塞排到去井栏树对出嘅。咁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飞鹅山道，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慢车，龙尾蝴蝶谷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亦都开始系挤塞噶啦。咁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排到去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咧亦都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心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车多。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车多，排到去加龙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对出。青朗公路去元朗公路嘅支路啦，即系大榄隧道啊，出去元朗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系挤塞。咁啊，油麻地嘅文苑街咧就有水管急收噶，介乎文成街至到文昌街嘅一段文苑街全线封闭，就系、是、介乎文成街至到文昌街嘅一段文苑街啦，系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咧需要改路行驶。咁另外咧，亦都继续提大家呢一个啦，为咗配合十月一号举行嘅升旗仪式啊，湾仔北咧系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嘅。而家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啦，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龙和道嘅东行线咧系会封闭嘅。巴士路线40M、961同埋 H1咧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姜涛。咁多位老师正式复课之后继续要辛苦大家啦。学生返到校园可能需要较长嘅时间适应。比起教学之外，老师嘅扶持可以话更为重要。除咗辅导学生情绪之外，亦应该留意学生之间有冇互相排挤嘅情况出现。協助佢哋重返校园呢个重任就靠晒你哋啦。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哥哥，我要奔月啊，你陪我啦！ 嫦娥，月宫咁高，你就咁飞上去，搭翻个棚好、啊。 我咁多年都系咁飞上去噶，你而家嫌弃我？玉兔，你陪我。 吓，嫦娥姑娘有翻条独立救生绳，好似安全啲、啊。 嫦娥，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啦。 吊棚安全做到足，平安愉快返家中。 真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嚟到7:39，收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呢、这个时候咧要同大家讲下啲射击练习通告先。今日咧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嘅进行射击练习噶。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另外啦，同样系由今朝上昼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早晨啊！这个时间今朝 sport 到你啊，我同阿林慧一齐同大家 sport 一下先啦。早晨，芭比。 早晨 好。喂，嗱，见今日系你啦，都几有惊喜。咁所以咧，不如咁啦，嗱，我有网球、乒乓波同埋足球嘅新闻，你想听边一则先 呢？我想听乒乓波先、 啊。哦，系啦，咁样，因为细个都有打过乒乓波，系咪？ 同埋因为咧，我先生系好中意打乒乓波嘅。 哦，原来咁样。 系啊， 咁啊，讲俾你先生听下先，因为都系咧本地体坛嘅一个大事嚟嘅，咁啊，经过咧两个几月停战之后咧，国际冰联啊公布咧11月连续3个咧世界级嘅复赛赛事啊，香港一哥咧王振廷同埋一姐咧杜海琴啊吓，咁啊即系获得咧邀请角逐啦，就随住咧体院解封啊，下月回归嘅港冰擂台赛正好咧俾香港嘅比赛嘅选手咧征战国际赛之前咧就作出呢个准备，咁啊嚟紧有啲咩劲嘅赛事咧，包括就系咧呢个世界大赛啦，咁啊仲有咧呢个男女子嘅世界杯啦，同埋年终赛啦，哇呢三个咧喺冰坛嚟讲咧非常瞩目嘅赛事啊，咁啊俾大家热身先啦，咁啊随住体院方面都放宽咧，其实咧我哋啲运动场啊，琴日咧小弟都有去康文署辖下嘅呢个篮球场嗰度打波啦。 好嘢，即刻都要恢复翻嚟嗰啲篮球嘅竞技运动。 系啊，即系波真系要成日打噶嘛，联络友谊呢一样嘢。不过琴日咧都仲有啲叫做要戴口罩嘅措施嘅。咁琴日我啲所有队友都觉得，喂，戴住口罩打波好辛苦啊。 其实都系、啊。 咁跟住我就讲咗一个睿智嘅问题啦，你宁愿冇波打定还是戴住口罩打波？跟住个个都好乖咁样咧，戴翻个口罩。原先咧都想有少少唔乖嘅，有啲队友啊吓。跟住咧有个类似训导主任嘅肥叔叔咧就走咗出嚟。话喂，你哋唔可以唔戴口罩打篮球嘅、哦，跟住咧，我有啲队友啊，快啲噶嘛，咁就即刻问个肥叔叔啦，话，哎，打羽毛球嗰啲唔使戴啊，点解我哋要戴啊？咁样你歧视篮球啊？咁样，跟住个肥叔叔就话，因为篮球咧冇一个指定嘅个人嘅距离啊，咁样， 系啊，同埋成日都会身贴身啊， 系啦， 肩撞肩咁样噶嘛， 就系呢一下，跟住我个队友咧都即刻啊。收咗聲啦，咁樣跟住唯有就大家打波啦。咁其實戴住口罩打波都係一個新常態嚟嘅，咁樣咁大家適應一下啦。嚟緊咧有機會都放寬嗰啲叫做防疫嘅措施啦。咁但係大家都唔好鬆懈，康體嘅活動咧係要進行嘅。不過就點樣進行得叫做防疫一啲啦，或者抗疫一啲咧，都係我哋考量之列嚟嘅。轉個角度咧，講埋網球方面啦，西班牙嘅拿杜啦，同埋美国嘅沙莲娜咧，咁啊成功过关啦，咁就喺呢个法国网球公开赛嗰度啊吓，咁啊卫冕嘅拿杜咧系今届法网咧嘅2号种子，呢一名咧力争平纪录啊20个大满贯嘅冠军选手咧，佢都已经34岁噶啦，不过咧完全啊，哇打破年龄嘅界限啦，咁啊直落3盘啊，6-4、6-4、6-2咧击败世界排名83嘅白俄罗斯嘅球手啊，谢尼斯莫夫，咁啊轻松咧踏 入啊，争取第十三次喺法网封王嘅第一步喎。咁啊，即系究竟系咪咁容易咧？咁因为佢都仲有其他嘅对手嘅，咁啊，包括咧匈牙利嘅选手啦，费素域斯啦咁样。至于女单方面咧，咁啊，莎莲娜啦又成功过关啦咁样。咁啊，所以都嚟紧咧法网咧就会进行啊，即系第三周嘅部分赛程啊吓。咁啊，佢最大嘅敌人，即系拿到最大嘅敌人就系讲紧迪安。咁样呢啲都系比较强劲啲嘅对手啦，中意睇网球嘅你咧，又点可以错过咧？咁啊，转个角度咧，讲埋喂，疫情方面咧继续严重喎，喺欧洲方面，我估咧 ，Barbie 其实都听好多唔同嘅新闻，都话哇，英国咧有几多几多单确诊啊，跟住咧意大利方面咧就再受呢、這个新冠肺炎嘅疫情再冲击啊，咁样有冇亲戚喺欧洲嘅地区生活啊？ 都有啊，不过咧就好彩。佢哋都比较资讯流通啊，咁所以咧就好早开始咧就仿效我哋，一早开始戴口罩啦，同埋尽量都系留喺屋企，咁就好似都几安全嘅。 系咁样就会好少少咯，但系有阵时咧，叫做球员方面咧就身不由己啊，意思系咩咧？佢都想戴住个口罩噶，咁但系你踢波真系好难戴口罩，同埋有阵时球员咧就要各城各省咁样飞嚟飞去咁样作赛啊，咁样有啲更加要，譬如之前打欧洲冠军杯咁样，咁更加要飞过去其他嘅国家啦，咁都会遇见好多人嘅，咁啊感染嘅几率又会上升啦。咁讲紧意甲方面啊吓，咁啊老牌球会咧，热那亚咧就宣布啊，球会咧总共啊出现咗14个人咧确诊嘅个案。咁你当然会话，哇踢波都系得十一个人落场踢啫，有14个人确诊，系啊个比例系高嘅。咁当然你话，喂一间球会又唔止11个人。人嘅咁连埋板凳嘅球员啊，同埋其他嘅球职员咁样啦。咁但系咧，即系原本咧定于本周六啊对战拖连奴嘅意甲咧，相信咧就会有影响啦。咁啊，热那亚咧就透过官网咧发出声明啊，就系话啊，经过今日嘅检测咧，球队咧包括球职员咧确诊嘅数字系14人嘅，未来有机会再多啲添咁样。咁啊，其他嘅球队啊好惊啦，因为咧啊，究竟上场系对边个咧？就系上场咧，就系对拿波里咁啊，所以咧，拿波里呢队球队咧，亦都啊邀请咧球会嘅上下下咧接受啊呢个检测咁样啦，咁啊特别系当日咧派上阵嘅球员啊，更加需要咧去隔离翻添啊吓，咁所以咧继续睇住咧意甲方面啊个疫情点样发酵啦，有冇机会咧令到啊中意睇意甲嘅球迷咧，可能近排咧都真系要歇一歇先啊。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浪，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就对分一支水，喝吗？ 迷迷蒙蒙的笑骂，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我都想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只是无限近，碰见就遇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 送上嚟自 Special 嘅深夜告别练习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嚟到国际新视野咧，就等我彭仔咧就捐翻个头出嚟先。 好啊， 好。阿 Barbie， 系 啊，今朝早咧想啊先同你去一转法国先。 咁惊。 同埋啊，各位晨光嘅听众都一起去法国， 啊、 去法国嗰度做乜嘢咧？嗱、啊，香港人咧都好中意买砖头噶嘛，即系如果有本事嘅话，自己系嘛、啊、都想话置业啊，买砖头咁样啊。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去镜头呢个喺法国嘅一个有百年历史嘅建筑物咧，都系砖头嚟噶。不过佢系一个监狱嚟嘅， 系啦，买个监狱做乜嘢？ 咁咧就法国咧，佢哋有一座系已经有100年历史嘅监狱咧，喺5年前咧关闭之后咧一直丢空嘅，咁、而近日咧就公开拍卖啦，咁啊啲朋友啊，梗系谂住去镜头啊，镜头。当中啊，价低者得又唔会噶，梗系价高者得啦、啊。因为你系镜头呢个系政府嘅拍卖嘅一个建筑物啊嘛，系咪？咁但系又唔系、啊，因为咧呢、這个法国当局咧，佢哋系话咧，如果啲买家谂住咧，即系开出好高价咧，就可以有机会投得到嘅话咧，都未必噶。因为咧最紧要就系咧，佢哋要睇下究竟你投咗呢一个嘅百年监狱之后，你系攞嚟做乜嘢先？你嘅发展计划系点咧？咁、 哦、要写埋个用途先至，即系睇下 proposal 先。 冇错啊，即系唔系话一定系价高咧就一定卖俾你啊咁噶。咁呢一座监狱咧有1867年嘅时候落成啦，1867年落成，占地咧有成4250平方米，咁其实又唔系好大， 系咯，又唔好大啫， 即系以一个监狱嚟讲，系咪？咁所以咧，佢嘅底价咧系527,000欧罗啫，欧元啊吓、即系大约咧系477万港纸， 咁啊几抵买， 系咪啊？即系买层叫做市正啲嘅楼都好问啊，400几万系咪？好啦，咁但系而家呢个系拍卖嚟噶嘛，咁啊，于是咧都有好多人咧叫价嘅。咁啊，据报道咧就话而家咧叫价最高嗰个咧就系叫153万欧元，即系大约1400万港元啦。哇，其实有900多尺嘅楼咧，沙田都过千万嘅啫， 所以我都觉得 OK 嘅呢个价钱。 不过咁，你咧如果谂住咧买咗人哋法国呢一个百年监狱咧嗰笪地啊，或者个建筑物咧，跟住可以开啲乜嘢咧？嗱，唔该，讲明咧就系唔可以开做餐馆，唔可以开酒吧，同埋唔可以开做一啲咧同居民活动设施有所危害嘅一啲嘅设施吓，唔可以有危害居民活动嘅咁样。好啦，咁即系其实可以做咩咧？ 展馆 系啊，我都有谂过，一系咧攞嚟做嗰啲艺术馆咁样，摆即系佢嗰个嘅氛围咧够特别啊嘛， 系啊，即系放啲人入去参观，又可以收翻入场费咁样咧。 最衰佢又话唔可以做一啲有危害居民活动嘅设施咧，咁咪咧攞嚟做鬼屋啊，几好啊真系。 喂，呢个都～ 咁唔算系咪好有娱乐性啫？做鬼屋， 但系会吓亲人啊嘛。咁我亦都有谂，如果我系投得呢一个百年监狱嘅人咧、会唔会攞佢嚟更有社会意义啲？不如就攞翻佢原貌咧，系监狱啦，做一啲更新嘅教育咧，更新教育。之用咁樣，即係如果有啲犯咗小事，未去到殺人放火嗰啲，咁但係又要俾個懲戒佢，可能就喺入邊咧，靜思下咁樣。 嗯， 啊，唔知道最終會點用法啦嚇。咁、呢個法國啦，咁但係咧，我轉頭咧就去到澳洲咧，呢、這個咧亦都係其實雖然話係發生喺澳洲嘅一件事，但係咧。我都聯想到喺香港咧，都可能會出現呢啲咁嘅情況。 係咩事咧？ 就係點咧？嗱，澳洲嘅新南威爾士省咧，就有一個爸爸咁啊，日前咧就帶埋個仔啦，幾歲啊？帶個仔去附近嗰度屋企附近就玩嗰啲滑板車啊。 哦。 但係點知咧，玩嘅時候咧，阿仔咧就俾一隻雀咧追住嚟啄佢，唔放過佢喎，係咁追住。 俾只雀、啊。 係啦，嗰種雀咧就係稱為喜雀嘅，嗰只係喜雀，即係咧其實係都。頗大又唔係頗大隻，好似冇白鴿咁大，但係就肯定大過麻雀噶啦，即係麻雀仔啊嚇，係啦咁樣，咁啊追住佢嚟啄喎，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阿仔咧就唯有咧就逃奔啦，即係踩住嗰架滑板車逃走啦，然之後一邊咧走去尖叫啦，好痛苦咁樣啦，咁但係阿爸咧就於是乎咧就拍低咗咧整個過程啦，然之後再將佢咧上載到社交網站嗰度，咁就話咩咧？就係因為想咧提醒翻其他嘅家長咧喺户外活動嘅時候要小心啊，因為而家咧係喜雀嘅產卵季節啦，喺澳洲，佢哋會以為你想搞佢啲下一代咧會嚟追。追住嚟啄你噶咁，不过咁，其实咧呢个阿爸咧系受到有啲人嘅非议嘅。 嗯，因为点解唔救个仔咧？ 系啊，点解你仲系挂住拍片而唔去救你个仔咧？嗱，呢种咁嘅情况其实喺香港咧，即系唔系话一定系你嘅孩子遇到一啲咩嘅危机啊？ 嗯， 而有阵时咧，譬如有人跣低喺街度跣低，可能个地面滑咁跣低。佢可能都系挂住， 系啊， 影咗先拍咗片先。 通常都系噶，例如有人打尖啦，都系拍咗片先。点解有咩事都系拍咗片先？ 点解唔系过去扶起人先咧？ 系咯，点解咧？系咪可以考虑下下次帮帮手先啦？ 咁唔一定系有啲咁嘅事发生嘅。咁但系就警惕下大家，有阵时都唔好咁沉迷拍片啦，系咪？ 沙砾不顾受伤，但求在荆棘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病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经世乐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手会到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爪无牙张，要你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到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怕黑，狂狂地欲流浪。 海啸地震。劫后余生多一种爱在心。 为你送上这一首来自周柏豪的作品，歌曲名字是劫后余生。这个时候就要先听一听八点钟的新闻报道，转头回来的就有晨光第一线 的时候预料会商讨制裁事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7，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338， 人民币 6.818， 英镑对美元 1.287，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94点，跌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92美元，卖出1896.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和西贡部分地区录得几毫米的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坏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观景台。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坑道来回方向近着马利曼小学一段就比较挤塞，是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在星河名居，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着九龙塘会一段挤塞，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在圣佐治大厦，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沙福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着喇沙利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着彩怡花园，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挤塞，龙尾宝林路近着马油塘村。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着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津桥，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在大榄上斜，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马料水的。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李求恩中学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噶。重复多次，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李求恩中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彩虹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二台中秋好鬼盏，全家开心一齐玩。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咦，周摄的神，究竟中秋节揀啲咩歌系最啱我哋节目呢？ 我真系唔知道噃，你有咩提议啊，的神？ 不如彩云追雨啦。 点解啊？ 因为呢首歌系台长揀俾我哋噶嘛，我哋最尊重前辈噶啦。 系啊，所以中秋节记得听屋企啲老人家话， 佢哋话咩咪咩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系啦，乖啦，咁咪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62或63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成功领袖分享管理哲学与成功秘诀，电视节目与 CEO 对话，壮志高飞。本周嘉宾香港麦当劳行政总裁黎伟斯。 我试过做通宵间啦，真系遇到一啲难民嘅朋友，了解到咧，原来佢哋系有佢哋嘅原因，所以佢先会嚟我哋个餐厅度休息，学习咗一个同理心，就明白前线嘅同事多咗，亦都明白我哋嘅顾客多咗。 与 CEO 对话，壮志高飞。星期日下昼五点，港台电视31。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嚟到九月份都最后一天啦，今日星期三，九月三十号嘅时间呢，嚟到早上嘅八点搭二嘅字，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呢，除咗有我彭仔之外呢，亦都有芭比同埋阿O。 早上 彭爷。 係咁呢就都嚟去都系我哋几个噶啦， 呢段时间系咁啊， 系啊， 好中意你讲出呢个事实。 唔紧要，我哋紧守岗位， 系咁啊，唔紧要啦，我哋胆正命平啊， 系 有几多就食几多，啊，做几多，好啊。咁啊，今日咧呢一个嘅日子咧，农历咧当然就系8月14啦，明天就中秋节啦，今日迎月。咁啊，今天咧喺呢个农历方面啊，通胜有。有啲咩睇下先？今日都適宜咧，係沐浴，要沖涼啊！沐浴，除服、成服，哎，係咪衣服個服咧？跟住仲有咧係移交破土，呢啲係適宜。咁啊，忌咩咧？今日忌嫁娶，同埋忌入。仲有忌開市添， 係啊，可能係啊， 都可能中秋佳節當前都唔好咁多繁瑣嘅交易，營繞住自己啦，不如。放开怀抱，可能系咁解。 系，以为你话 可能系咁解， 放晒手上啲股票佢咁样系嘛？ 咁我又唔敢讲，我自己都唔喐嘅，我都系揸住长揸唔喐。 不过头先话可能要做件靓衫咁啊，唔知系咪啲古代人都会赏下月之前咧都着得靓靓咁样啊？有呢啲花灯会啊嗰啲咁样， 成日咧都会捞乱噶嗬，即系咧以前细个睇嗰啲嘅片集咧，电视片集嗰。古装片咧就会讲嗰啲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就会系趁住咧成日都会捞乱嘅。究竟佢系乘住呢一个嘅元宵啊，就系8月15啊，定还是系呢一个七夕啊？定系咩咧？总之咧就系会出嚟咧，就总有啦花灯啊、灯米猜 啊， 总有灯米猜。你有灯米猜，咁我咪以为你系中秋节。 跟住嗰啲叫做公子哥儿就话好趁今日花好月圆之啊，咁样 姑娘。你掉咗条咩喺地啊？ 纸巾 系啊， 而家就叫姑娘，你 要咗陳伯起身未？ 咁樣啊，係，唉，都起咗身㗎啦，應該都嚇。咁至於今日嘅天氣咧，都要同大家再講一次啦，個天氣預測啊，好多雨水下喎。 係啊，今日咧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驟雨逐漸增多，局部地區有雷暴㗎。咁啊，最高氣温咧約31度，吹和緩嘅偏東風，稍後離岸風勢清勁。咁啊，展望明日風勢頗大，間中有驟雨，隨後兩三日咧驟雨減少，部分時間有陽光。 現時嘅室外氣温咧攝氏27度，相對濕度咧90%嘅嚇，咁啊都係幾涼爽。讲下嘅，算系啊，比起之前嗰啲29、30度嚟讲，希望大家可以啊，好好咁样享受一下呢个天气啦 吓。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好啦，咁啊就嚟咧要放长假啦，咁啊连续几日嘅长假期，咁啊今天咧就系暂时嚟讲咧就系假期前嘅最后一个交易日啦， 系啦， 咁啊寻日咧个恒指咧都系跌噶噃， 跌200点啊，咁啊成交金额嗰度都收收水啦，因为都冇咗啲北水啊吓，咁啊可能大家都放假 feel， 咁啊内地啲朋友啊都好兴过时过节之前咧先提一提款先嘅咁样， 咁样嘅， 咁啊提款唔知系咩股票被提款啊，今日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 ，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早晨， 中秋节前。 系啦，个市点睇？系啦，系咪应该咧啊？叫做咧，敌不动，我不动，股票啲仓位都唔好喐字，咁样咧，点去部署咧？今日应该， 我谂好多投资者都系唔喐住噶啦，因为最主要头先都讲啦，就北水方面啊都会停啦，咁啊要去到即系下个礼拜中嗰时先恢复翻啲即系沪深港通啦。咁所以變咗形成咗頭先都提到成交都係縮咗，同埋資金都係少咗㗎啦。咁加埋我啲機構性投資者啊，或者大戶嘅話咧，都當然繼續都係等緊咧就只馬戲啦。因為基本上就依個禮拜就過 hearing 啦，咁跟住下個禮拜中翻翻嚟之後咧，就應該開始會有啲招股嘅詳情啊，嗰個行動出現㗎啦。咁就所以變咗，我諗就大家嘅焦點都會睇翻依樣嘢多啲咯。咁所以變咗形成咗嗰個市嘅成交力都係比較弱。咁琴日你見到都係要跌翻。 咁頭先都講到螞蟻金服啦，有啲外界咧都會揣測啊，好多朋友都睇好呢只股份，咁自然咧就會預留資金咧去抽 IPO 啦。咁但係咁你唔係個個都無限金錢噶嘛？咁如果就可能會將一啲傳統或者之前買落啲 ATMX 啊，可能鬆一鬆綁，跟住再將嗰嚿錢咧冧落去呢個螞蟻金服，咁有冇機會會影響其他比較大隻啲，或者今年年頭到依家升得幾好嘅一啲股份嘅一啲價位，都要回一回啦，因為冇獲咗利之後就將嚿錢推翻落去螞蟻，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咧 ？Kenny， 你分析？ 呢兩日都有啊，見到係咁嘅情況出現緊咧。見到其實啲 ATM 股份方面咧，雖然都有低位有支持有反彈，但係你見佢冇乜力彈嘅，即係同以前就唔同啦。以前咧一摸到個低位之後嘅話咧，通常大家都蜂擁入去買啲股嘅話咧，嗰、那個爆炸力方面咧就好勁，甚至乎再創咗新高出嚟噶嘛。但明顯你見到呢幾日咧個走勢都係比較弱啊。咁我相信真係要等嗰啲資金咧就喺買度咧就 release 翻出嚟之後嘅話咧。佢哋先會比較係嗰、那個走勢會轉好咯。不過我就覺得如果你睇翻拉長啲睇嘅話咧，始終我都覺得依啲股份係市場嘅歡迎程度係高啲嘅。即係如果你話相較傳統股嚟計嘅話咧，咁佢應該咧即係往後嘅走勢方面咧，都會比較係樂觀啲嘅。 好似咧買啲新嘢咧有得搏咁啊， 搏有得升咁樣，即係舊嘢反而麻麻地。 就係搏我睇唔清，我又搏你都睇唔清。 可能係咁啊，搏下搏下咁啊， 搏唔搏到？ 最主要就因為新股咧就嗱，佢因為佢唔係第二上市啊嘛，全新股上，咁就通常嗰個係即係嗰個叫做咩供求關係方面咧就會比較係。 好炒啲嘅，因為點解咧？佢冇嗰個係蟹貨喺度啊，或者冇嗰啲新嘅供應喺度嘛。咁所以變咗就通常呢啲股份方面咧，就容易夾上去多啲咯。 嗯，好啦，咁啊，另外睇下咧，尋日啲個別板塊嘅表現咧，就啲內銀股咧就捱沽嚇，咁啊仲講到呢啲嘅內銀股咧都拖累埋呢個恆生指數，尋日收市跌200點咧，都好似賴咗落去佢哋嗰度咁樣。咁啊，其實呢個會唔會又係同咧啲分析咧就話係有市場傳出就中央會對啲大型商業銀行啦喺啲貸款方面有啲新嘅舉措啊，會唔會係呢一點咧？ 其實都會係，因為睇翻咧內銀方面咧個政策風險明顯咧就係大咗嘅，因為之前就講緊即係讓利嘅情況喺度啦，咁其實基本上就讓利嘅意思就其實銀行賺少啲啦，咁銀行賺少啲嘅話，其實好明顯就係嗰個基本面方面咧就一定係會轉差噶啦，咁同埋第二就係嗰個息口上面嘅情況咧，就暫時個息差都好難會有改善喺度嘅咧，都會係一個持續性咧，就係雖然。內地方面嗰減息情況唔會好似美國咁誇張，但係我相信就喺咁嘅經濟環境之下嘅話咧，都貸款利率方面咧都好難去加上去嘅，咁所以形成咗個大嘅方向咧，都係個息差會係受壓咯。咁所以再加埋你有政策上風險嘅話咧，就更加難去估。所以見到啲內人咧，其實估值係唔貴嘅喎，你見到佢。基本上 trade 緊可能四倍幾 PE 啊，或者 P book 都係講緊0.7倍到啊。咁但係佢哋個return on equity 啦，即係個 ROE 方面啦，其實遠較匯豐係好嘅，匯豐得3% 到啫嘛。但係佢哋都仲係講緊12% 嘅。不過走勢方面咧，都仍然係唔好，就因為咧大家有個擔心政策風險喺度咯。 係哇，咁如果揸住唔少啲內銀股嘅啲散户股民咁，即係揸住嘅係咪？等下添咧， 但系点操作啦？譬如真系抽一只，譬如建行，琴日都穿5蚊，都好耐冇穿过5蚊。咁即系好多散股民，我哋听众都有阵时 都可能揸唔少， 保下本咁样呢啲平平稳稳啦。点不知喂平稳都唔平稳咁样，点搞啊？Kenny 应该吓， 我谂都系头先讲嗰句咯，即系其实虽然呢啲咁嘅经济股系平啊，即系你 P book P E 嗰啲话，即系平到好似卖大包咁样，但系就始终你嗰个第一政策问题，第二就系话嗰个。實體個經營嘅情況方面咧，都真係生意難做嘛。即係你睇翻而家嗰個疫症啊，個經濟嘅環境情況影響之下嘅話咧，實體經濟真係唔係咁容易做嘅生意嚟嘅。咁好多嘢其實都係將即係難做生意嘛，咁就搬咗上去 online 喺網上做。咁而網上又反過嚟咧，又搶佔緊呢個係即係改變緊我哋嘅生活習慣，搶佔緊實體經濟嗰個市場佔有率。咁所以變咗呢啲股份方面咧，真係。我覺得唔係太過樂觀住咯。咁如果你話唔緊要啦，我嚟收息嘅，咁我相信都仲有食派嘅。我覺得佢又唔會話差到好似咧匯豐咁派息嘅。咁所以變咗你就真係唔好對股價方面有太大寄望咯。 係咁宏觀啲講啦，即係11之前咧，通常有某啲板塊咧已經會升定咗嘅。咁但係今年就好明顯就有反常態嘅情況出現。譬如11之前好多散户股民都會部署豪賭股啦，豪賭股啊冇升喎，咁部署下嗰啲。叫做國企啲嘅股份啦，或者國營啲嘅股份啦，因為都賀一賀阿公生日，咁都大家都有啲水漲船高啊，或者啲軍工股都會升下。嗰啲又冇，係啦，又冇喎，咁樣咁今年係咪即係以分析嚟計，11個局都唔係太睇得清咧？即係啲股份升升跌跌嗰度嚇。 我諗內需消費股都 OK 嘅，即係其實你譬如啲體用品啊，或者係啲飲飲食食啊嗰啲同內地消費有關嗰啲嘅話咧，都尚算係 OK 嘅。咁其實亦都睇翻內地方面咧，嗰個經濟活動嘅恢復情況真係快嘅，同埋依個十一嘅國慶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內地都幾重頭地去推動呢個係旅遊啊、消費等等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啲股份又唔係話睇得太差都係 OK 嘅，咁但係澳門本來係大家都寄望係好嘅，不過但係又係政策咯，因為之前就講咗話澳門方面咧就又會打擊嗰啲係資金嘅流，即係嗰啲 流向 啲內地嗰啲資金流向啊嘛，咁所以變咗大家擔心個 VIP 方面嘅情況方面咧就可能復甦得冇預期咁好咯，咁所以變咗同埋啲澳門股咧，其實你睇佢。之前走勢都唔差嘅喎，大部分都升翻去疫症之前嘅水平喎，即係等於係冇疫症係反映緊疫症復甦過嚟嘅咯喎，咁所以其實佢走勢方面咧之前係都屬於算係好嘅。 但近排就差少少啦吓，咁啊，所以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有啲咧以往咧会升嘅板块咧，未必啦，成日都系一个 新常态， 系啦，新常态啊吓。OK， 咁啊，今日咧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兄帮我哋分析大市。喂 ，Kenny， 中秋节快乐啊！ 系啦，想个 大家咁啊， 希望你都想个靓月啦吓， 系想个靓月，同埋食月饼食极都唔肥，系啦。 投资者方面咧，就祝方言家翻嚟啊！单刀孤门， 好， 成你贵言啊！好，下星期再倾， 拜拜。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六十秒，平等机会委员会其中一项特定职能就是根据性别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及种族歧视条例去处理相关投诉。如你认为自己在法例涵盖的范畴下受到歧视、骚扰或者重伤，可以向委员会提出书面投诉。在接获市民的书面投诉后，评机会将会审视投诉是不是属于评机会的执法权限之内。当个案被确立为投诉后，评机会将会展开调查。在调查投诉个案的过程中，会尽力帮助投诉人和答辩人进行调停，以达至和解。调停的作用是让有关人士在共同基础下找出令各方均满意的方法解决争端，使他们不再受争执所困扰。然而若个案未能够和解，投诉人可以考虑向评机会申请其他协助，包括法律协助。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芭比林慧的 Good Morning 咧，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咧，第一个见到的咧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佢仲系瞓得好香甜的话咧，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咧成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8:25啦，喺呢个时候咧，不如请阿芭比。 系啊，到我捐出嚟啦。 有冇好嘢讲俾阿横爷爷听？ 呢个咧， 横爷爷啲。 诶，啱啊！你呢个把声咧就啱晒啦，因为咧今日咧想同大家讲翻嗱，提一提啦，因为琴日咧适逢就系呢一个世界心脏日啦。咁咧，所以咧，对于护心健康方面咧，都系非常之需要提醒大家嘅。 彭爷爷都心伤透啊， 补一补个心啊， 呢一方面唔知帮唔帮到手。同埋咧，因为咧，适逢中秋佳节咧，你知啦，今日迎月啦，好多人都开始食紧月饼噶啦嘛。咁对于可能好多人士嚟讲咧，食咁多月饼咧，即系可能都会对于心脏健康啊、血糖啊、血脂啊、糖尿等等咧，都会造成一啲风险。咁所以梗系趁住今朝早提一提大家咧，即系避免咧，可能已经食咗过量嘅时候先至嚟出事咧，就大件事啦。 咁应该点咧？系 嗱，讲翻咧，因为点解会讲心脏病咧？根据我哋卫生署嘅数据咧，其实心脏病咧喺香港都算系颇为普遍嘅，佢系第三大杀手，即系仅次于肺癌啦、肠癌啦，咁佢系第三嘅，排第三位。咁而且咧，其实都开始有年轻化嘅趋势啦。咁而且其实喺好多个案之中咧，都睇到佢唔系单一净系心脏有问题嘅，而可能咧都因为其他嘅原因而引致到佢嘅心脏病。咁所以咧就提醒啦，即系如果喺食一啲可能高血糖、高血脂食物嘅同时咧，都会可能引致啲血管闭塞啊，或者系其他啲中枢神经嘅影响咧，而引致其他疾病咧。咁真系喺食月饼之前都要好好留意。你知月饼其实都好劲， 系啊，真系好似一年得一个中秋， 系啊，闭咗一年唔系得一个月饼咧， 系啊，系咯，有啲 quota 真系要。自己知啊， 系啊，嗱，咁想同大家讲下咧，可能都有啲心脏病嘅成因系关咩事咧？嗱，高血压可能会引致心脏病啦，跟住高血脂啦，吸烟啦，糖尿病啦，而且都会有本身个人系肥胖啦，缺乏运动啦。 同埋咧長期受壓啦， 哇，又或者係 係啊，都會嘅原來，即係嗰啲原來真係唔激得啦。 咁呢個就唔關肥事， 係唔關 事。難搞啲啊！你頭先講嗰啲話，喂，缺乏運動都可以，即係跑翻多啲步啊，做翻啲輕盈啲嘅運動都可以試下試下。 同埋遺傳都係其中一個成因之一嚟嘅，咁咧就真係要好好留意啦。話因為原來咧，當你劇烈運動之後咧，可能會產生一啲突如其來好有壓迫性嘅心绞痛啦。而呢個痛楚咧，可能系会扩散到去手臂啦、膊头、颈部、哦、或者系下颚嘅话咧，咁你就真系要 避咗咁样。 系啦系啦，咁然后咧嗰段时间系维持得颇长嘅，即系你唔会话突然间痛一痛就冇事嘅。咁你就要好好注意啦，因为好有可能咧就系啲心脏病发嘅前即系呢啲征兆嚟嘅。系啦，咁而且突然之间觉得啊，会唔会觉得咧个心率好紊乱咧？咁嗱，呢个可能一般人比较 快唔通？ 我又唔知啦。 呢个又比较系 比较难测嘅。我觉得可能真系要会有啲嘅仪器先会测到个准确。 或者 要好識把脈添啊，重要。 咁同埋唔係㗎，有陣時你做完劇烈運動咧，你突然之間叫好緊急咁樣停落嚟啦，你係會感覺到個心跳得好快。 我都 係， 都係。 嗰種就你唔使把脈啊。都知道自己个心脏咧有啲问题啊， 但系呢个系维持一小段时间啫嘛，即系你休息咗之后就冇事。咁头先讲嘅咧就系维持一段即系持续性嘅时间嘅，咁同埋咧突然之间系咁出汗啦，咁同埋头晕啦，呢啲嘅症状咧你就真系要好好留意啦，因为都好有可能咧系会其实系一啲心脏病发嘅征兆嚟嘅，系啦，咁啊亦都系咧特别头先讲到有啲嘅病患者，譬如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嗰啲咧。本身如果咧系再食一啲譬如好似月饼啊、一啲过分甜啦、过分油腻嘅食物嘅时候咧，亦都有可能系会好快引致呢个血管闭塞啦等等，而去导致心脏病嘅。 大家要注意啦吓，嗰啲咧咸蛋黄又系好害人噶， 啲莲蓉又亦都系好害人噶，莲蓉 又有猪油喺入边噶嘛。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昨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包括两男两女，年龄介乎31至45岁，分别由法国、加拿大和印度抵港。本港至今累计5079宗确诊。另外有消息话，本港再有护老院舍院友初步确诊，涉及元朗凤翔大厦元朗护老院一名71岁女院友，她没有发烧等的病征，正在博爱医院留医。昨晚十点几开始，陆续有身穿全套保护衣并戴上面罩的医疗辅助队等的人员到元朗护老院将院友撤离。现场消息话，几十名院友要撤离，将会被送到亚博馆。政府宣布由星期五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为期一星期，包括容许市民在体育处所进行对制运动，人数可以多过四人。不过公众地方四人限聚令和强制戴口罩等的措施继续。体育教练工会筹委会成员刘家豪欢迎有关的安排，又说即使放宽人数上限，训练都会尽量减少身体接触。他又形容有关放宽对教练的生计问题未止到血，希望户外免费球场可以尽快重开。另外宗教活动亦都可以有条件下恢复，在教堂和寺庙等举行宗教活动的时候，参与者人数不多于处所可容纳人数的五成。除了宗教礼仪之外，不可以供应食物或者饮品。在美国总统大选举行首场电视辩论之前，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公布他过去四年的报税资料。美国传媒报道，拜登和太太在2019年合共缴交29万多美元的联邦所得税。 拜登的阵营说，希望透过历来最高的透明度，争取美国民众对领袖的信任，并呼吁现任总统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亦都公布他的报税资料。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在2016年胜出大选当年和2017年分别缴交750美元的所得税，又说特朗普在过去15年有10年是完全没有缴税，大部分原因是特朗普的公司汇报了亏蚀。特朗普指责是假新闻，强调自己有交税，处理之后会公布。特朗普集团首席法律代表早前说，特朗普在过去十年向联邦政府支付几千万美元的个人所得税。英国和加拿大宣布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他的仔和多名政府高层官员说他们在选举舞弊和侵犯人权。英国的制裁对象共有八人，措施包括入境禁令和冻结资产。外相蓝韬文说，制裁行动是要发出清晰的讯息，不接受被操纵的选举结果，并要追究针对白俄人民暴行的责任。英国会捍卫民主和人权价值。加拿大的制裁名单包括卢卡申科和另外十人。外长桑彭飞说，加拿大和英国一致行动，确保制裁发挥更大作用。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立陶宛，和流亡当地的白俄反对派领袖季哈诺夫斯卡亚会面之后，推动欧盟调停白俄政治危机。欧盟今个星期召开峰会的时候，预料会商讨制裁事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72，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338， 人民币 6.818， 英镑对美元 1.286，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 23,461 点，跌7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97美元，卖出1896.8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同你讲返最挤塞嘅地方呢，喺呈祥道嘅。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呢有坏车，咁快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嘅。重复多次呢，就係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呢有坏车，咁快线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咁造成呢非常挤塞，龙尾已经排到过去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咁揸车嘅朋友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啊，因为而家呢呈祥道系非常挤塞噶，咁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嘅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咧都系排到去彩虹村嘅，咁亦都影响到咧观塘绕道落翻去太子道东挤塞，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啦，慢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彩虹村，咁主要咧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落翻去太子道东咧非常挤塞，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亦都是挤塞，排到去新山道的。现在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都有龙尾噶，排到去东港中心；东隧嘅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黄泥涌峡道落翻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 筹会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啦，同埋南丰道近住南岛中学噶。咁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排到去山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城市花园。后少少啊，近住和富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咁啊，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挤塞，排到去井兰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挤塞，排到去亚街老街嘅。咁反方向咧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咧就好翻好多噶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咁车龙咧都几长噶，排到去科学园对出。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大榄上车。后少少近住扫管笏呢一段咧挤塞，龙尾去到三圣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环宇海湾。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繁忙噶，排到去津桥。马鞍山路去大老山公路挤塞，排到去马鞍山绕道，近住恒安村对出。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封咗快线，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咁封咗快线，影响到一带挤塞，经过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同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cy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哇，今朝早咧外出嘅交通都真系比较系啊！複雜咗，同埋咧就需要咧提醒大家嘅事情多咗，咁所以而家咧再翻嚟晨光第一線咧，已經係星期三嘅朝早八點四十一分啦。 咁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同埋有阿芭比林慧享雪，咁我哋咧就会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喺呢一节嘅时间。先同大家咧睇下嚟自咧今天嘅香港经济日报嘅讲文啦。咁系讲到咧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咧近日系维持于低位嘅。咁寻日咧就系今波疫情第三度咧出现本地零确诊嘅。食卫局咧寻日傍晚嘅时候宣布啦，就原定喺听日10月1号届满嘅防疫措施咧，就作出一啲微调，包括咧就由今个星期五开始放宽咧宗教聚会以及咧系对制运动安排。咁对于香港迪士尼乐园嘅室内场地表演、现场表演嘅限制，咁就喺听日咧会放宽。咁乐园表示咧，明日起嗰、那个狮子王庆典啊，同埋米奇魔法书房咧，就可以恢复现场演出啦。哦，恢复现场演出，但我成日都系因为咧排唔到飞，入唔到去，所以我都系比较未睇过啊新嗰个，尤其是嗰个咩魔法书啊。好啦，咁另外咧睇翻呢一个嘅报章嘅报道咧，就话特首林郑月娥寻日表示啊，全港中小学、幼稚园咧寻日就全面恢复面授课程啦。咁啊，标志住咧疫情已经系相对平稳，但仍然咧系有源头未明嘅个案，所以就不能够掉以轻心。社交距离措施咧，大致咧仍然系要继续嘅。咁话嗱，本港寻日咧再录得咧就系本地感染零确诊，亦都系咧连续第15日咧系本地感染维持系单位数增幅。咁现行嘅防疫措施原定咧就听日届满，咁港府咧寻晚宣布咧就将会延续翻强制佩戴口罩啦、四人限聚令啦，以及系餐饮业务等防疫措施多一个礼拜，去到咧10月8号嘅。咁而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咧就仍然系有上上落落咁啦。咁啊，寻日系再增添四人确诊，咁啊全属于咧系输入个案嚟嘅，未有录得咧本地感染嘅个案嚟嘅。咁啊，呢四宗嘅输入个案咧，就四个人咧都未有出现病征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嚟自咧今天嘅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啦。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转睇下苹果日报嘅港文咧，亦都系疫情相关嘅消息嚟噶，就讲到超过四人一台咧就会告埋食客。嗱，疫情渐退啦，市民涌至街上报复式消费啦，咁啊唔少餐厅咧都出现逼爆嘅情况。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就直指咧有关嘅情况当然出事啦。咁啊之后啦，香港政府咧就即刻宣布修订法例第599G 章，就系、是、啦，若果四人或以上一组嘅市民咧喺冇遵守599F 章法定规定嘅处所里边聚集咧，即系话如果餐厅里边咧有五人一台进食咧，即有可能咧系被票控违反限聚令。咁啊，新例咧系今日开始咧系生效嘅。现行法例啦，若果咧系表列处所违反法例599F 章嘅规定咧，即系例如话餐厅容许五人一台，派对房间超过四人一台等等，只系会检控店主嘅啫。咁啊，但系啦，新嘅修订法例之下咧，顾客如果咧系犯咗以上嘅一啲问题嘅话咧，即系话超过嗰个限聚令咧，就会系检控埋咧个顾客嘅。咁啊，如果市民咧喺餐厅五人一台进食，或者坐两张冇胶板分隔的双连台，在健身中心或者是游泳池五人一组训练，五人一间 K 房唱 K 都会被视为违反限聚令，是有机会被票控的。另外就讲一下一些护老院的情况。嗱，喺今日咧，本港琴日嘅数字嚟讲咧，系新增咗四宗嘅肺炎确诊个案啦，咁全部都系输入个案嘅，至今累积咗5080宗确诊同埋疑似个案。不过消息就话啦，博爱医院一名71岁嘅女病人咧系初步确诊噶，据悉病人咧系元朗护老院嘅院友，而该名病患者咧最终咧系确诊，将系咧9月3号以嚟再有安老院舍嘅院友确诊嘅。 咁根據咗呢一個院社嘅資料咧，就話啦，呢一名嘅女患者咧，根據消息就話咧，呢名女患者嘅病毒量咧係低，同埋有抗體，就意味住呢名嘅女患者咧已經染疫咗一段時間，並且咧喺康復嘅階段。咁啊，香港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就表示啦，安老院舍咧爆发疫情之后咧，已经系加强检测噶啦。咁啊，员工每两星期进行一次检测，新入住嘅院友咧都必须要提交心喉唾液样本，而康复出院嘅院友咧亦都需要咧系结果呈阴性咧先至可以重返院舍嘅。加上咗院舍咧暂停探望，相隔大半个月，再有安老院舍嘅院友初步确诊咧，令到业界有所警惕。佢就話啦，唔少家屬咧係要求院舍喺中秋節咧可以放寬探望，個別院舍咧亦都有酌情處理嘅。不過咧喺特殊情況底下咧，就准許家屬喺指定嘅房間同院友係短暫探望。但係而家咧有懷疑個案咧，似乎中秋節咧都唔會再放寬啦。咁呢個咧係嚟自今日《蘋果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 Barbie 啊，跟住啦，同大家轉睇下《東方日報》嘅。咁啊，《東方日報》今日嘅專題新聞版咧就有講到咧係。民主派同本土派就住延任立法会议员一事咧，就出现严重分歧。咁就话咧，民主党早前咧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咧民意调查，咁啊包括咧民主党同公民党在内嘅15名民主派议员咧。亦都採取一個捆綁式，咁就同咧呢個民調咧係結果。嚟到決定去留嘅，咁而呢個民調喺尋日公布結果，咁但係咧支持或者反對留任嘅都唔過半數，咁其中咧支持留任議會啊有47.1%，主張杯葛議會咧就有45.8%，兩者咧只係相差咧1.3%。咁泛民經過政治判斷之後咧，就決定繼續留任。咁最終咧，總共有21名係非建制派議員咧，係延任一年議會。咁至於有份參與呢個民調嘅陳淑莊咧，就以個人理由拒絕延任，以及咧係退出公民黨，咁啊宣布咧係退出政壇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東方日報》嘅專題新聞版嘅報導啊。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明報》嘅港文啊，好多家长都相当之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网上学习咧，小朋友的近视是怎样的情况咧？ 你都是家长喎， 系啊，其实我都好担心 啊。你系咪都担心呢 不过咧就冇办法啦，即系煮到埋嚟食啦吓。咁啊，讲到啦，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咧，学童长期留喺屋企网上学习，眼科视光机构咧调查就发现啦，学童喺疫情之后咧，平均每日要花上接近10小时咧，系用电子产品，教停课前咧系多出1.1倍嘅结果咧，学童喺今年二月至到五月嘅近视度数咧，平均系升咗87度，较一般情况嘅75度咧系增咗16%嘅。咁啊，有7岁嘅女童咧，10个月内咧都由冇近视咧变成两只眼咧都系近视175度同埋150度。咁啊，推算咧一年咧增加嘅近视度数咧系达到200度嘅。咁啊，香港执业眼科视光师协会会长詹振邦咧就话到啦。咁如果咧，而家學童嘅網上學習咧，通常咧就係一堂接一堂噶嘛，咁就呼籲教師咧應該俾學生咧喺每一節課中間咧休息20分鐘，同埋就提醒家長咧，同埋咧喺屋企嘅成年人啦，如果要將嗰個屏幕咧同嗰個學童咧係安排一個距離嘅時候咧，就應該將個學生咧同個電腦嘅距離咧應該盡量唔好超過約45至50厘米，有機會咧就多啲帶個學童咧出去戶外活動。因为光线充足就令到眼球增长幅度就会减慢啦，即系望下啲远嘢出去，唔好净系望住个屏幕咯。 咁有得望下外边啲远嘢梗 系 好啦。 系啦，望个窗口啦，唯有吓。 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先讲一则嘅交通消息吓。咁呈祥道往荃湾方向就近蝴蝶谷道咧，系分别有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咁啊严重挤塞噶。龙尾咧就喺观塘道近启业村嘅，驾驶人士咧请尽量。 是改道行驶了。重复一次了，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是分别有坏车和交通意外的，严重挤塞，龙尾呢在观塘道近启业村的。接着下来跟大家是看看星岛日报了。星岛日报今天的港文呢就有讲到话呢，民阵向警方咧申请呢个十一游行就唔成功啦，咁但系网民咧就被形容为无视呢个违法同埋系疫情扩散嘅风险啊，咁啊纷纷咧呼吁啲即系人士咧就如期上街，咁并且号召咧佢哋咧入夜之后咧就用暴力嚟到抗争，咁更加有人咧就建议啊持刀同埋系抢枪咁讲，咁啊企图咧就袭警甚至杀警咁话，哇好严重、啊。咁警方咧深入调查，咁过去两日咧拘捕咗有三名咧系涉嫌煽惑他人纵火以及系非法集结嘅网民，咁包括咧有系浸会大学同埋系有读紧中五嘅学生，以及咧就。又有一啲嘅外号添嘅，有啲人士有外号嘅。咁据了解咧，呢三名嘅疑犯咧，近期亦都涉及咧系示威冲突被捕。咁警方十一已经咧系提升6000警力咧严阵以待啦，并且呼吁市民咧就切勿参与咧听日嘅任何嗰啲违法示威啦，亦都唔好咧就喺网上咧煽动他人违法啦咁讲。咁呢个嚟自今日咧《星岛日报》嘅港文报道嚟嘅。 好啦，咁啊再同大家睇下《文汇报》咧同国庆相关嘅一啲消息啦。咁啊其中咧就是、一个咧就系、是、讲到话长伞爱好者咧就系、是、放飞国旗贺华丹，系、哎、啊。本身咧系话长伞爱好者嘅香港政治 KOL 杨冠华阿华记咧，就特别组织咗从事导演啦、餐饮、医护等等唔同行业嘅划长伞好友咧，先后登上西贡麦理浩径独孤山顶同埋咧马鞍山昂坪山顶咧，一同咧就系参加划长伞放飞国旗，咁啊共庆华丹。两次活动咧各有15人参加，参加者咧就都会将国旗咧绑喺自己嘅划长伞上面。然后就逐一带着国旗一起飞上天空，即是一个这样的活动来的。 它是一个是有团体来的，是吗？ 他们叫做划长伞 KOL， 即是一个叫香港政治 KOL 的人就发起了这件事。 哦，即是一班爱好者。 是一班爱好者，即是15个人。 嗯，这种运动的爱好者。 没错啦。咁另外呢都提一提大家呢，今年的星期礼国庆星期礼呢是不设有公众观礼区的。咁听日啦，咁讲到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政府高官呢听日的朝早都会出席这个星期礼的。今次的星期仪式是上午8点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即是会展出面的金紫荆广场进行的。仪式中警察乐队将会奏乐，并且由歌唱家陈晨和邝丽玲领唱国歌，而特区政府纪律部队就会在空中和海上敬礼的。考虑到近日的公共卫生风险，星期礼今年是不设有公众的观礼区，而星期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就会在会展的三楼大堂举行国庆酒会。上述活动的举行期间，警方都会在金紫荆广场一带就是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的。咁另外啦，因为国庆中秋将至啦，香港同胞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筹备委员会，好长啊呢、這个 名， 系啦，就会咧一连7日咧就举行呢个庆国庆贺中秋嘅港岛电车巡游活动。咁有好多架嘅电车车身咧就喷上咗呢个庆祝嘅标语啦，就喺港岛东西行走，迎接节日嘅到来嘅、 我以为免费搭。电车 冇呢条桥咯， 原来唔系，搞错咗啫，搞错咗啊！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簡單呀，言えないけど。 日本演员歌手菅田将晖与及他的前辈中村伦也一起在音乐界联手出击。菅田自己就说到，在疫情当中他觉得娱乐事业大家都好像停滞不前，加上他的前辈中村也都希望做一些事情为大家加油打气，这个愿望就这样就实现了。他们说到，疫情我们都要懂得感谢上天，为什么呢？因为感谢他给一个挑战和磨练我们的机会。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菅田将晖加上中村伦也 Thank you神明大人。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菅田将晖中村伦也 Thank you Kamisama 感谢神明大人。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起望， 不怕再赖床。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哇，好嘢喎 ！Good morning 啊， 早晨啊，梅姐，只要有你就有 hashtag 噶啦，其实唔紧要噶，嗰啲嘢所有嘢都系 冇问题。 咩真系我中意复古啊， 复古好啊，vintage 啊，vintage 好啊。 嗱，咁啊，继续我哋呢一个咧，晨光 hashtag 好，抗疫 hashtag 咧都有咧呢一种嘅意思喺度噶，因为咧而家嚟紧咧就要放假啦吓、大家有假期，但系咧就千。千祈唔好松冇松翼啊！知道未？ 知道。 因为咧，政府咧，由咧阿林郑月娥开始，打从各个高官都咧提大家，政府呼吁大家记得吓、就算有假期，佢哋嗰啲咧四人限聚令啊，仲有系口罩令啊，都系。继续噶，唔好以为咧有个别嗰啲咩对制运动嗰啲放宽咧，就以为又冇事啊吓。 对制可以运动，但系食饭唔可以超过四个人。 你唔好以为你哋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喺度咧，就系话我哋呢个团队系玩紧呢个竞食大餐、 食饭比赛， 系唔得噶。人哋系有规定要喺嗰啲体育嘅处所嗰度噶吓。好啦，咁所以咧。记得啦，嗱，我哋咧啲高官咧都吓，真系咁啊，唔怕沉啦，成日都提我哋。咁大家记住喺呢一个假期嘅时候，都要保持社交距离啊，知道吗？ 知道。 知道。 哎呀，我谂我有啲嘢唔知道啊。 唔紧要，直接 hashtag 啦，华梅姐。 系啊，好啦，我咧今日个 hashtag 咧就系咁样嘅。嗱，我华梅姐咁 hashtag 系佳节放假咪松懈啊。否则再度爆疫呢有排都要挨啊。 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啦，多宗嘅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咧，影响到路面咧好挤塞噶。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较早前有坏车加上意外啦，咁影响到严重挤塞噶，由呈祥道一路排去到龙翔道，又落翻去观塘道噶。咁而家车龙咧就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噶。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咧。 由於有壞車啦，咁所以影響到而家仍然係嚴重擠塞。咁呈祥道去荃灣嘅車龍啦，一路排翻去觀塘道咁遠噶。咁而家龍尾喺觀塘道近啟業村。咁揸車朋友呢個時間咧，唔好行呈祥道去荃灣啊。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因為成條嘅龍呈祥道去荃灣咧都塞滿曬車。咁而喺港島方面咧，紅棉路上山方向近住下角道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車龍咧都好長噶，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波斯富街啊，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下角道有交通意外，咁自然影响翻告士打道西行嘅交通。咁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啦，龙尾排翻去波斯富街。咁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两段龙尾，一段咧就去彩虹村，另外一段排翻上去官绕噶。咁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啦，近住观塘码头啊。就是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着李求恩纪念中学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塞到去彩虹村，还有塞上去观塘绕道近着观塘码头。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着东港中心都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太古城。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着东港中心有意外，龙尾就在太古城。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着晋星工厂大厦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湾路出九龙近晋星工厂大厦快线意外就清理好，还有车龙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另外在新界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快线的意外咧，都是清理好，都是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洪天路噶，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十八乡交汇处快线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洪天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现在排到去浙江街，启德隧道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东港中心，西行就在李景湾，而九龙入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就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大榄上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马料水。另外在港岛江乐道中天桥去翻东行去翻中环湾仔绕道就挤塞，龙尾在万怡酒店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We Toy 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起玩。 月亮代表我的心， 家人听到就最冧， 再冧不如买嚿金， 有金又有心。 听风骚快活人真系代表我的心。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才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睇到咧，隔晚美股都要跌啦，琴日港股咧亦都麻麻地啊，今日咧假期前夕咧系咪相对交投都会淡静一啲咧？ 系啊，咁啊睇翻大市近期都系反复偏软，格局为主啦。咁一来就市场都保持住個觀望氣氛啦，因為睇到就中美個角力都仲係持續啦，而美國總統大選亦都逼近啦。咁今日就朝頭早咧會舉行第一場嘅候選人嘅辯論啦。咁市場都係一個其中一個焦點嚟嘅。咁另外就因為長假期前咧，大家都知道即係港股通咧就要暫停比較長嘅時間啦。咁所以即係投資者就相對審慎啦，咁成交量都有個減少啦，咁所以估計就即係指數短期內就唔係咁易有太大突破咯，應該都係維持喺23,000至23,800上落為主啦。 嗯，咁今日咧聽眾高先生咧就問只啊6060眾安在線，咁呢只股份咧佢啊$43買嘅，咁問下郭生應該點去操作咧，係咪應該止蝕咧？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嗯， 睇翻就眾安啦，喺早前咧一度都有翻一個急升嘅走勢嘅，咁出現業績咧即係做過$50樓上嘅高位啦，喺近期就跟隨個大市咧有個比較明顯嘅回落啦，咁即係睇翻佢本身業務上半年雖然都有啲虧損嘅，咁但係嗰個成本嘅表現咧都有個改善喺度，都顯示到個成本控制同埋賠付嘅水平啦，都有隨住嗰個即係保險嘅資金池咧大咗啦，其實係有一個效果出現咗。咁不過依個都仲需要時間係喺個業績嗰度體現啦。咁同埋就近期因為大家對啲新經濟股咧都始終有一啲戒心啦，因為外圍都係調整緊。咁可能短期都仲要捱下價先，我自己睇就應該喺$35附近就會有一個比較強嘅支持。咁未跌穿嘅，我覺得都不如即係持有先。咁等即係當個調整勢頭啦，即係成個大市嘅調整勢頭過咗啦，佢應該可以上翻$40樓上，咁到時先再考慮即係去留啦。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郭家耀郭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啊。郭生頭先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咁我哋放完假再同你通話啦。中秋節快樂啊，郭生嚇。嗯。 Okay, 好，拜 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9:12啊！中秋佳节，人月两团圆之时啊，最好咧就系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 冇错啦，嗱，今个星期五咧，同埋下个星期咧，都有好多吉日喺度。 系啦，咁啊，系时候打个电话嚟啦。咁有啲乜嘢点唱嘅？等我哋帮你有啲咩祝福说话咧，透过大气电波讲咧，我哋都可以帮到你嘅。咁呢个时间可以打你1872388啦。我哋转个头听听大家电话啦。但系与此同时咧，喂 ，Barbie 又出场啦吓。 麦 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日讲下咩题目呢？ 今日陈家咪知咯。 好啊， 9:00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 Clara， 早晨啊！ 早晨 ，Barbie， 哇，好耐冇见你啦，嘉慧。 系啊，讲下讲下又开学啦，尤其而家疫情咧，我哋好多学生咧都可以终于可以翻学啦。 系啊，嗱，不过咧讲起其实学校啦，都系一个学习嘅地方啦，更加多咧就系爸爸妈妈咧都会谂啦，到底啲小朋友咧完成咗个学业之后嘅出路系点咧吓？ 系啊，尤其咧，好似最近有啲新闻啦，即系讲紧系一啲弱能嘅小朋友啦，比较严重啲嘅小朋友啦，即系大人咁滞噶啦，咁可能系即系19岁啊、20岁、21岁，咁其实咧，佢哋系一个转捩点嚟噶，咁因为学校咧嗰个制度啦，同埋要转去一个嘅另一啲嘅宿舍啊，咁样其实都有好多嘅安排噶。咁今日就不如一起去分享一下，其实系点样个安排啦？因为我谂好多人都唔系好知道。 其实咧都想问下嘉慧，一般咧我哋认知咧，觉得譬如如果系弱能人士啦、弱智人士啦，那个出路咧可能都系限制于一啲 比較簡單的服務性行業啊，類似咁樣嘅工種啦，或者都要求一啲職業技能咧，唔算係好複雜嘅工作嘅。其實係咪真係淨係限制呢啲行業咧？ 都唔係㗎，因為有時咧，我之前都有分享過一啲啦，即係一啲嘅自閉症嘅高功能人士咧，其實佢哋可以好專業嘅，因為有時好似 IT 咁樣啦，咁其實佢哋對電腦咧，佢哋係會係好仔細去睇每樣嘢，或者係做會計都係啦，因為佢哋唔會翻手做嘅，因為佢哋真係係 好認真話對自己要求， 同埋咧，唔係佢係嗰樣嘢未做完咧，佢係唔會離開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因為佢哋有一啲嘅社交問題噶嘛，咁可能咧即基本上咧，可能你叫佢食飯啊，嗰樣嘢佢唔會理你，佢要專注咁做，所以其實弱能人士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嘅。咁例如可能係就算弱智人士都好啦。咁如果你揾得到佢個天分咧，其實咧都係好好嘅。咁有另一個個案咧，就係話呢個沙畫家咧，咁佢咧就喺學校裏邊咧，喺特殊學校裏邊咧，就發現個小朋友啊好有天分、哦。咁而家咧基本上咧屋企係靠佢養家咁滯啦。 哇！犀利啊！ 係啊，因為佢咧係可以做到一個沙畫啦。咁跟住咧媽媽啦，或者係屋企人咧都會陪佢一齊去出去做一啲嘅表演嘅。咁有時可能啲公司嘅周年晚會啊，或者係一啲嘅慈善項目咧，咁有時佢哋都會有啲錢噶嘛，咁就可以係啊，即係一個 carry company 咁樣，咁可以係請佢哋去做一個表演，做啲分享噶。咁所以真係唔好低估咗一啲嘅弱能人士噶、 甚至乎頭先聽阿嘉慧咁講咧，佢哋嘅某啲特性咧，可能都成為咗僱主咧或者一啲獵頭公司咧覺得係幾好嘅一啲 selling point 啊 嚇。係啊，尤其好似咧有啲嘅跨國嘅電腦公司啦，咁佢哋會請我哋嘅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咧，佢哋用一个星期去同佢哋做一个嘅面试嘅，因为真系等佢试，咁啊试一啲唔同嘅 platform 啊，咁而睇下个小朋友其实系边一样嘅专长，而再摆入去嗰个部门去做，咁啊争好远嘅， 系啊。其实咧都好想问阿嘉慧，之前咧可能我哋都集中讲咧就系一啲小学啦、中学啦等等嘅特殊学童啦，咁但系一到去咗中学毕业之后啦，去到投身社会中间，啊佢哋系同我哋譬如一般嘅学童啦。一樣都係可以入讀一啲譬如職訓嘅學校啊，定還是係點樣嘅咧？有冇分別嘅咧？ 有嘅，因為其實咧都要睇下佢個弱能係去到邊個程度啦。咁嗱，好似香港啦，香港嘅特殊學校啦，即係有五十幾間啦。咁有視障學校，有聽障學校，有肢體傷殘學校。咁另外咧，就智障咧，亦都有咧輕度、中度、輕中度嚴重嘅學校。亦都有啲咧比較係叫群弱學校啦，即係啲行為啊、情緒嘅。咁仲有醫院學校。咁即係其實特殊學校裏面咧就已經有咁多種，咁而佢哋嘅出路亦都會有唔同，即係例如可能輕度智障嘅，咁可能佢嗰個工種亦都可能會更加多，或者係甚至乎佢可以咧係唔需要再讀特殊學校，可以去翻主流學校裏面讀都得嘅，係啦，好似視障學生咁都係，咁佢去到咧中學度咧就已經係去翻主流學校讀噶啦，因為佢哋個智商，即係如果嚟佢係智商冇問題，淨係視障嘅話，咁所以其實咧喺特殊學校咧，佢哋都有一個轉折點咧，係去另一度。咁但係去到一啲好嚴重嘅，咁嚴重智障嘅學生咧，咁就唔簡單啦。咁佢哋咧，即係其實佢哋係要瞓醫院啦，或者係其實佢哋會係嗰個嘅壽命都唔會係太長咯。咁當然啦，而家咧因為醫學好啦，咁有時可能佢哋都可以去到好大年紀，去到成五十歲都得嘅。即係以前可能係三十零歲咁樣啦個壽命咁樣嚇，咁而家就會係長咗啲啦。咁你弊啦，咁你學校可能係十八、十九歲已經完咗佢個學業，咁跟住嘅時間點咧？咁所以咧，其實家長有一個好大嘅壓力咧。咁其實就係、是、啊，唔知道係要點樣咧安排個小朋友啦，或者係自己咧，亦都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咧？咁呢一個都係緊要嘅。 呢一啲咧就係類似嗰啲有時報章掀開咧，見到有啲可能慘劇咧，就會係類似嘅情況，即係可能咧已經去到一個位置咧，叫做中學畢咗業啦，但係唔知道之後嘅出路可以點樣，有冇乜地方可以幫到呢啲手嘅咧？ 係啊，因為其實咧，其實佢哋畢咗業啦，即係佢哋係讀呢個十年，再加呢個三年，係啦，佢哋讀我哋就十二年免費教育啦，咁佢哋十三年會多一年嘅，咁但係咧多一年嘅話咧，其實你仲可以延遲嘅，咁係一個咧。叫做係喺教育局咧，同埋一個業界咧，即係自助組織啦，佢哋就共定即一齊定咗一樣嘢咧，就叫做延長學習年期。咁有啲合理嘅原因嘅，即係唔係你話啊，我想讀多年啊，或者我要啊，咁佢哋都要經過校董會啊，亦都要經過教育局去批，咁咪先可以係可以讀多年。咁但係最多其實都係三年。咁所以其實三年後佢都要離開嘅。咁而佢哋咧有三個原因嘅，有三個合理原因咧，咁你先至可以係延期。 第一个呢就是说他经常缺课的，成日都翻唔到學嘅，咁例如成日病咯，要做手術咯，又或者係佢代表香港參加比賽嘅，呢啲蘇華偉咁樣啦，咁佢都係會代表香港出好多比賽。 咁呢啲嘢當然係可以啦， 係啊，咁你經常缺課，咁你都可以係留多一年啊咁樣。咁另外集訓啊，咁呢啲佢一年內咧，其實佢缺課咧喺全年多過三分一咧，其實佢都可以係申請延多一年，即係個特殊學校度可以留多一年。 事實上，如果你真係三分一年都冇讀到，你又真係好難跟到個進度。 是啊，咁而第二样咧就系话咧，佢学习咧系受到一个重大嘅干扰啦。咩叫干扰呢？例如佢虽然佢冇缺席嘅，咁但系咧佢会出现好多情绪问题嘅。即系可能每日翻学咧，佢都可能要用好多时间去处理佢嘅情绪嘅。或者系可能佢会系有一啲冚头啊，或者系即系做一啲比较危害到自己嘅生命啦，或者系学校嘅同学啊咁样。咁呢啲咧即系会干扰到学习。咁另外咧，就可能佢系成日都要去做啲復康治療嘅，例如可能物理治療啊，或者職業治療啊，咁呢啲都會係影響到佢咯。又或者係有啲成日要食藥，咁食完藥之後咧，咁可能佢係又唔集中唔到上堂，咁呢啲咧都係如果係長年累月都有啲干擾嘅話咧，咁都可以申請呢個延期嘅。咁啊最後一樣咯，咁就係話咧個學生咧佢有嚴重適應困難。咁你估唔估到有啲咩叫嚴重適應困難咧？ 會唔會係同啲同學嘅社交出現咗問題咧？ 呢個咧就會係喺頭先嗰個學習重大干擾嘅嘢啦。 嗰個都算係干擾喎。 係啊，因為你係騷擾到同學嘛。係啦。 嚴重問題唔通係啲突如其來嘅意外或者屋企嘅狀況？ 嗰啲都會係啦，都可以申請啦。咁啊，仲有一啲咧就係話新來港嘅兒童啦。咁可能佢哋成八歲九歲先讀一年班噶嘛。咁佢又有弱能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咁其實。佢都系做唔到呢三年嘅教育嘅话咧，咁佢都系可以去申请咯。 系咁啊，以上讲咗嘅一啲条件咧，原来都系可以令到佢哋咧争取到多一年学业啦，叫做补翻一啲可能失去咗嘅时间咧，亦都令到佢哋真系圆满地学到佢哋应该要学到嘅嘢啦。 剛才講緊咧，即係比較嚴重啲嘅學生啦。咁其實咧，家長咧都要早啲去申請嘅。其實佢十五歲咧，個學生十五歲咧就要開始申請噶啦。如果唔係咧，就頭先所講，可能話突然間已經延期到最後一年啦。咁點咧？冇啦。咁你可能真係要翻屋企啦。咁翻到屋企嗰陣時咧，就可能真係會好多悲劇就會產生啦。因為家長真係唔好知點樣去處理啊。因為一路都喺學校度住啊，咁由學校老師去做，咁可能咧佢哋係淨係。系假期咧，就可以自愿性地带个小朋友翻屋企，或者唔带都得嘅，即系有啲七日宿，有啲五日宿咁样啦。咁如果系即系好严重，可能家长都系觉得，因为有啲咧系可能系佢系成个人系软奶奶嘅，咁同埋咧可能又要插咗一啲嘅氧气啊，或者系坐轮椅啊，坐唔到啊咁样，好多呢啲好严重嘅食药啊咁样。咁可能家長真係冇能力去照顧，同埋你講緊十幾歲，唔係個半月啊嘛。 如果你話幾歲，可能都仲 OK 嘅。但係真係頭先聽阿嘉慧講，譬如醫療上嘅配套啦，或者自己能唔能夠真係當自己可能都尤其是長者啦，如果係可能上咗年紀嘅一啲父母，對住一啲真係可能牛高馬大嘅弱能人士嘅時候，可能嗰個照顧方面咧，這個角色都係比較困難一啲咯。 係啊，有時如果咧有啲媽媽可能真係細粒啲嘅話，咁哇，咁我哋嘅自閉症小朋友咧，即係又有弱智。嘅話咧，咁佢又高又大成六尺嘅話，咁佢真係冇嗰個能力嘅，尤其是有情緒問題噶嘛，即係突然間有情緒問題嘅話咧，咁其實媽媽咧係好危險啊， 亦都唔識得用一個方法去令到佢可以安穩落嚟啦。 係啊，同埋因為佢又唔係長年累月去照顧住個小朋友，都係一個問題啦。 咁但係萬一如果真係完成曬呢十三年之後，頭先都講到有一啲人嘅情況，可能真係本身冇能力照顧佢啊， 咁我哋如果係照顧唔到佢咧，咁其實咧係經過社工啦，咁佢哋會轉介去。一啲嘅住宿嘅服务咯，咁有需要申请嘅住宿嘅服务咧，就要进行评估嘅，亦都唔系话我想去啊， 即 系 唔系话因为我唔想照顾佢，我就可以将佢安置去嗰度啦，咁 系啦，都要有一个评估嘅，咁而转介咧就俾咗社署噶啦，咁即系社工，首先你要联络社工先啦，咁社工咧就会系交俾社署啦，社署核实咗之后咧，咁佢就发出一个登记嘅通知书就俾翻家长啦，咁家长咧就系跟翻呢个程序咧就唯有。是等候的了，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有些服务呢都会比较是耐一点的话。 很正常啊，如果你这么多人申请又要这么多手续和程序的时候。 是啊，很多的机构呢他们都努力的。是啦，努力的希望呢即是不要是令到家长突然间 突然其来咁就话要接翻个小朋友喺屋企度做照顾，咁即系对大家都好大压力。 系啦，咁我希望咧，即系大家无论系入读咩学校都好啦，咁啊而家咧叫做疫情底下，大家都开始有啲复课同埋面授课程嘅安排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学年里边咧有一个充实而且咧好开心嘅环境嗰度咧继续去学习，继续成长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伟 Clara， 多谢 Bobby。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早晨，假期前夕啊，都要追踪下三十一噶嘛。阿 O 同 Barbie 就喺度啦，电话旁边已经有刘畅。早晨啊，畅。 早晨啊 ，O， 早晨 ，Barbie， 早晨各位。 系咁啊，先同你讲声啊，中秋节快乐啊！系啊，祝你咧食月饼食极都唔肥啊！吓，今年落嘅 咁紧要 好咁啊，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睇咧？ 今晚咧就好精彩啦！今晚先同大家介绍夜晚八点半嘅日常八点半。咁啊，通常电视都系睇到电视节目噶，但系今晚呢个日常八点半咧就睇到电台嘅节目。 哦，咁劲系乜嘢咧？ 就系、是、介绍一台嘅好朋友啊，叶蕴仪啊 ，Vivi。 哦 ，Vivian 系 Vivian 啊，即系叫做佢都服务咗好多年啦，喺个义工嘅界别嗰度，咁啊享负盛名噶啦，亦都呢、這个名字啊吓响当当喺嗰个界别嗰度，系咪？ 冇错，嗱，佢个界别系乜咧？就是、其实佢呢二十年嚟啊，佢都不断咧系读出一啲在囚人士嘅演唱同埋广播啦，咁啊。佢即係原來咧收收埋埋有好多呢啲在囚人士咧嗰啲信啊，咁、即係每一封信都有血有汗噶嘛，有血有淚啊，即係今晚咧 Vivian 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呢二十幾年嚟佢即係一啲在囚人士同埋佢哋屋企人嘅心聲。 明白，好，咁啊睇完日常八點半之後又睇啲乜嘢呢？ 咁啊去到今晚九點半有三十一看世界，咁、那個世界咧。今晚就去到伊朗， 哦，伊朗啊， 系啦，咁、 啊、 伊朗 神秘啲嘅地方嚟喎，依、這個 系啦，咁、啊成日睇新聞都聽到話伊朗係俾人制裁啦，制裁咗幾十年都係制裁緊咁啦。咁究竟佢呢個制裁嘅國家係因乜嘢事俾人制裁呢？咁啊，佢制裁咗而家即係主要係美國制裁佢啦。咁啊，即係令到佢嗰個成個國家咧，嗰啲國民好大嘅失業問題啊、通脹問題啊，甚至乎係藥物走私同埋糧食配給都有問題。咁、 哦、 啊，今晚呢個節目三十一看世界咧，就同大家回顾下一连串的历史和原因、又会分析一下对现在这个伊朗有什么影响、 喜欢看、国家时事的你又可以留意回、 没错啦、再去了夜晚今晚十一点钟有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晚的题目叫做银行修理员、 怎样银河修理员呢、就是某乐队的一首歌曲来的 、 究竟有什么可以修理得到呢、 没错了、今晚呢、同顾名思义跟大家讲的银行啦、银行大家日常生活成日都接触到的、但是究竟银行的运作他们实际操作是怎样的呢？那个运作原理又是怎样的呢？他们的风险管理又是如何的呢？那今晚呢请到一位银行修理员，其实呢是一位资深银行家又是学者的吴明德博士，跟大家呢、 深入淺出咁剖析一下。 真係啊，要揾翻位 banker 出嚟咧講講先知啊！尤其是近排咧，好 hit 嘅日劇啊，《半澤直樹二》啊，入邊咧都講緊呢個阿半澤神啊，啊點樣可以喺嗰個金融機構嗰度咧啊發奮向上啊，仲可以咧係啦對抗一啲咧黑力量啊，咁啊可以咧啊將啲清泉引翻入去金融機構嗰度啊，都係一件咧啊幾好嘅事。咁啊今晚呢個學人串社科又可以睇睇佢喎，係咪啊？ 冇錯啊， 係咁啊，迎月日啊，即係可以咧啊喺個露台仔嗰度邊賞月邊睇下港台電視31咧，咁就無敵啦咁樣。 冇錯啦， 好啊，咁啊唔該曬劉暢，多謝你。係啦，咁啊迎月日究竟啊睇唔睇到月光咧，就可能窄啲啊，因為咧都有幾陣嘅驟雨啦。咁啊，驟雨咧會逐漸增多啊嚇，咁啊，局部地區可能有雷暴添，咁啊，大家注意翻啦。氣温28度啊，相對濕度咧84%。轉個頭繼續晨光第一線。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陪大家接新闻。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举行首场电视辩论，由民主党的拜登挑战现任总统共和党的特朗普，两人就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的提名针锋相对。拜登认为应该留待大选结束之后才提名。不过特朗普认为现时有充裕时间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又强调现届政府已经获选民授权他提名人选。辩论在克里夫兰的海斯西柱大学举行，由霍士电视的著名记者华莱士主持。经双方阵营早前协商，今场90分钟的辩论分6个环节，每节15分钟。外界预期辩论会围绕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经济、种族和暴力事件等。新任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话，决定民主派议员去留的民调结果，赞成和反对都不过半，当中希望民主派留下的意见稍微多些。他形容民意有分歧，因此要作政治判断，日后会和不同民主派政治组织展开对话，修补相互间的不信任。胡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民主派要加强战意和战斗力，形容是留任民主派议员对自己的要求。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有民主派议员因为议会冲突而背上检控罪名，强调仍然会锲而不舍做好工作，不会因为政治和警政压力而退缩。他又说，无论是温和抑或是激进民主派，做事方式都会越来越近。梵蒂冈为寻求延长同中国的主教任命协议，首度正式回应外界批评，表示教廷的努力取得虽然有限但是积极的结果。前年达成的中梵主教任命协议下个月届满，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访之前，教廷表明立场。教廷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在罗马观察家报发表社论，引述教廷国务卿帕罗林说，虽然疫情引发困难，值得同中国延长协议，又说协议只是涵盖主教任命，不涉及同中国政府建立政治或者是外交关系。蓬佩奥早前在社交网站和宗教刊物撰文，说如果教廷延长协议，可能会危及梵蒂冈的道德权威。蓬佩奥将会在今日稍后抵达梵蒂冈访问，预计将会出席宗教自由会议。传媒报道，教宗方济各以美国总统大选临近为由，不会和蓬佩奥会面。英国和加拿大宣布制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他的仔和多名的政府高层官员，说他们在选举舞弊和侵犯人权。 英国的制裁对象共有八人，措施包括入境禁令和冻结资产。外相蓝通文说，制裁行动是要发出清晰的讯息，不接受被操纵的选举结果，并要追究针对白俄人民暴行的责任。英国会捍卫民主和人权价值。加拿大的制裁名单包括卢卡申科和另外十人。外长桑彭飞说，加拿大和英国一致行动，确保制裁发挥更大作用。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立陶宛，和流亡当地的白俄反对派领袖季哈诺夫斯卡亚会面之后，推动欧盟调停白俄政治危机。欧盟今个星期召开峰会的时候，预料会商讨制裁事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79点，升203点，总成交金额6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30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1蚊，系升5蚊。平安好医生98.95元，跌8.35元。友邦保险77蚊，升8.5元。阿里巴巴269.8元，升4.6元。中国恒大18.62元，升2.18元。中国移动49.65元，升7毫。信义光能11.8元，升3.6元。美团点评238蚊，升3.4元。药明生物183.7元，跌1.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元，日元105.71元，瑞士法郎0.92元，加元1.338元，人民币6.815元，英镑对美元1.287元，欧元对美元1.175元，澳元对美元0.714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8点，跌70点。港金现价报1752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26美元，卖出18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嗰架坏车仲系未拖走啊。咁而家严重挤塞啊，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亦都影响到咧龙悦道去翻呈祥道挤塞，排到去李郑屋村噶。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仲系未拖走咗。咁但系仲系未拖走啊。咁但系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噶啦。咁但系咧呢一段路仍然系严重挤塞啊，龙尾一路排咧排翻过去龙翔。都过埋啊，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咧龙悦道排到去李郑屋村对出噶，咁都系嗰句啦，请你改路行驶啦，因为咧好挤塞噶。咁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较早前咧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下角道嘅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清理好，咁但系咧仍然系非常挤塞，龙尾咧排翻。过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嘅，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下角道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仍然系好长啊，过晒告士打道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咁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但系咧仍然都系挤塞，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咧仍然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较早前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慢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都系嗰句啊，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彩虹村，咁亦都影响到咧观塘绕道落翻去太子道东，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嘅太子道东旺角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啦，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系挤塞，排到去彩虹村，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落翻去太子道东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隧道方面。 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马坑涌道。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咧，仍然都有间封嘅措施噶。咁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嘅九龙入口咧挤塞，龙尾去到元芳对出，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湾仔北咧因为有啲封路嘅措施啊，咁所以主要影响到咧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挤塞，咁龙尾咧都排到去电车厂咁远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德望学校对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噶。咁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排到去翠屏南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咁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加龙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车多，排到去象山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学界超声道主持 陈明慧、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协恩中文辩论队队长孙乐恩。今年读紧中五，我由小学五年级开始接触辩论，但嚟到中学咧先正式打辩论嘅。而最近好开心啦，获得第35届全港校际辩论比赛冠军。今日希望透过学界超声道，令大家可以认识我同埋辩论啦。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学仔咁耐冇见过学校嘅朋友，放咗学之后咧，都难免会想聚下旧，做下运动，又甚至系出街玩下嘅。但是在疫情未完全停止之前呢，大家都应该要减少外出的风险，进行户外活动呢也都应该要适可而止，等疫情完全过渡了之后再跟朋友玩返旧本都未迟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9:42啊，哎呀，我个时间仲停留喺8点嗰度啊。好，9:42啦，咁啊，问下 Bobby 先，咁啊，嚟紧过节啦，咁啊，系咪都 plan 紧同屋企人食饭？食饭又喺屋企食， 定还是你亲自下厨，定还是妈咪下厨，定还是系叫外卖，定还是系出街啊可以食咧？但系出街食系四人限聚令， 咪就 系 咯， 其实就难搞少少。 所以只能够选择咧，就系在家煮食啦，又或者系在家叫外卖。 系啦，咁啊啲外卖铺头都应该要有生意，同埋嗰啲传统中国嗰啲酒楼咧，咁啊出咗好多唔同嗰啲叫做盘菜宴啊。咁通常大家都懒啦，咁你盘菜讲紧under 1000蚊到，咁啊800零个射程。就会有啲龙虾包鱼样样齐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好多朋友都觉得系正嘅。今日嘅享乐时代咧，阿 O 咧就唔系净系讲夜晚嗰餐，讲埋中午嗰餐。 诶、欸、，OK， 系啦，咁啊有阵时都会想，唉食下啲叫做日式嘅嘢啦，或者一本风情嘅嘢啦，因为大家真系忍咗一年啦，依家嗱听日10月1号，即系有10个月冇得俾你飞日本咧， 系啊， 好多嗰啲日本精啦，可以咁样去形容啊，喂真系好。好中意飞日本我知道即系唔止小白啦，其实芭比你都好中意日本。 我一年最少飞一转噶，以前。 咁、哎、今年就即系未必搞得到啦，或者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咁啊尝试喺香港揾一啲咧日本直营嘅餐厅，或者咧食一啲好地道嘅日本嘢啦，去满足一下自己咧仿佛呃下自己去咗旅行嘅感觉啦。嗱，今日咧我去咗想讲嘅一间铺头咧就系一间乌冬铺嚟嘅啫。咁啊平时大家食嗰啲乌冬咧就系一条条咁样啦， 系啊， 啊佢咧呢间乌冬铺咧好劲噶，咁啊啲乌冬咧系一片片嘅咁样， 一片片即系好似水饺皮咁啊， 系啦，但系咧嗰个咬劲咧，嗰个烟韧度咧相当之高咁、样， 咁唔通佢系好厚嘅？ 又唔系，佢做到适中嗱，好咬。好厚咧就咬唔开啦，咁、但系咧一咬落去咧都有啲好弹牙嘅感觉嘅咁样，咁啊大概如果你普普通通一碗乌冬咁样啦，佢就有几种唔同食嘅方法、第一种咧就系、用沾面嘅方式去食嘅，咁意思系咩咧？有一兜嗰啲叫汁啦，咁嗰啲汁入边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材料嘅，咁、我头先 send 俾 Barbie 嗰个咧就系基本版嚟嘅，我有个进阶版咧我搵唔翻张相，我转我头先 send 俾你，咁、个进阶版咧就系、如果你有食过日本嘅沾面咧，就有一兜几浓郁嘅酱汁咁样，入边咧会有啲矮瓜啦，会有啲京葱咁样啦，咁就摆咗入去嘅，咁你连埋啲乌冬，连埋啲京葱染汁食咧，其实都几好。咁我啱啱 send 咗俾 Barbie 睇嗰个咧，就系个基本版啊。嗱，你会睇到咧，佢系用个类似筲箕咁嘅嘢，即系竹底嘅，用竹做嘅筲箕咁样晾住啲一片片嘅乌冬。 我有问题啊，因为咧通常啲日本料理咧，如果要用得一个筲箕去晾咧，通常系啲冷食嚟嘅， 系 咪冷盘咧？ 系啦，冷食嘅，咁佢冷食咧。已经有两种噶冻食，头先就系一种沾面式嘅乌冬就系、冻食啦，同埋呢一种杯食版俾你有一兜麻酱，另一兜就系煎鱼汁啊，再加 wasabi 啊，同埋一啲葱花丝啊咁样去， 姜系咪？ 系啦，仲有姜丝啊咁样，唔系跳嗰啲姜丝啊，系食嗰啲姜丝。咁咧你去搅拌嚟食咧。哇，其实咧，我想讲呢一样嘢咧，都几日本，同埋咧，佢其实成间铺头咧，好似做到嗰啲和室咁样噶，即系间间啊，跟住啲门咧要推开、 啊，系咪要坐地下咁、 啊？ 同埋要除鞋， 系啦，有嗰种咁嘅风味咯，你就觉得啊，食碗乌冬啫，同埋碗乌冬咧，我琴日介绍嗰啲都系几十蚊啦，今日介绍嗰啲都系几十蚊嘅啫，即系都系讲紧八。 咁佢个格局又唔似几十蚊喎、 啊。系啊，佢又系80零蚊啊，70蚊咁样就搞得掂。咁样咁都一问之下啦，我就话啊咁大胆嘅，今时今日仲喺香港即系做食肆开新店咁样，仲要开喺呢个地区就少啲人会经过嘅，就系、深水埗区咁样。咁我知道今时今日深水埗区咧都系文创基地嚟嘅，因为好多咧好出名嘅咖啡铺咧、小店式嘅咖啡铺咧都喺嗰度咧落户嘅咁样。咁啊问翻店员啦，话哇呢个一块一块好似布咁嘅烏冬咁樣啦，究竟哇點解哪裏來嘅勇氣做啊咁樣？因為我去食嘅時候都算網紅店嘅，佢門口都要排隊嘅。咁一問之下咧，哦原來 個鋪頭嘅老闆咧就係、是、啊當年嘅拉麵達人啊。阿 Mita 神嘅好似、哦， 即系日本人开噶， 系啦，咁啊有啲，好似有啲份额咁样啦，咁啊详细我就不便再透露更多啦。咁啊，哦，原来系咁样，即系原来都系有做开日本嘢嘅，日本餐嘅，咁、样再开另一条路就系、是、啊拉面，可能已经饱和咯，或者今时今日好多拉面铺噶嘛，其实五花八门都有噶。转头呢个乌冬市场究竟得唔得咧？我食完之后咧，我就觉得啊，好淡口，同埋价钱都相对。不过不好是咩呢、就是排队咯、哦。即是排队最衰是咩呢就是落雨㗎嘛。 哦是尤其是呢几日是真係差 啲 呀同埋 呢一类咁嘅街铺咁你即係等得两等即係唔止男仔等得唔耐烦啦有时啲女士都係个妆容啊啲水。 男朋友可能心諗头先等个女朋友已经等咗成个钟依家又再等成个钟。 又再等成个钟先有得食。点算咁样即係嗱呢个就係呢间铺头唯一一个我自己觉得唔系咁好嘅地方啦睇下有冇机会再开分店啊容让更加多嘅人可以食得到啦咁真系嘅你 plan 緊嚟緊嘅假期有咩做呢咁除咗夜晚黑同屋企人食饭呢你有时日光时间或者 lunch 呢都想食得好啲呢可能都要諗下计仔。有冇啲新鮮嘅地方咧去 wow 到大家咁樣啦？咁啊呢個都幾有趣啊！順帶一提啊，呢間烏冬鋪咧，其實咧佢嘅天婦羅都炸得幾好嘅、 嗯， 可能係因為佢自己本身都係用翻日本師傅咧。咁我又係好耐冇去啲居酒屋嗰度食飯啦。咁啊，你話喂坊間嗰啲天婦羅咧，我就麻麻地嘅，因為通常都係咧重粉啊， 係啊，比較港式口味啲，比較似煎羊三寶咁 啊。係啦，食咗第一啖。全部都是粉嚟嘅，食唔到，连个虾肉都食唔到。 系你咬走晒啲粉，就会见到一个微弱嘅虾喺入边。 系啦，咁样，咁但系佢就冇咁样做到嘅。咁啊，粉咧，即系炸粉方面都系薄薄地嘅咁样，咁样咬落去咧，松脆嘅。咁啊，入边咧嘅虾咧又唔会炸到好干身嘅，有啲虾肉汁咧流到出嚟嘅。咁啊，呢啲都系咧，我觉得啊，颇为好嘅嘢啦。咁啊，趁住假期啦，谂下有啲咩好食嘅嘢，同屋企人咧一齐去品尝下啦。 失血中的伤口沾污了我双手尽管得救怕痴怕洗不走心中那裂痕随之将身体解剖当你碰巧经过送上奇异花朵样子不错也不失也不过像孤单的我带入了幻觉如果荒岛中有你伴我蹉跎可算不枉好好抱月光将今天痛快活过一趟怕死也淡看旷野中十方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引诱爱胜过也许这生物都很脆弱到周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新的虚寒活在上 想象最美好，浪漫化这一切好覆盖糟糕，越是好越怕最终得不到，才惊醒才发觉已变做野草。 陈雷的作品啊，名字叫做《荒岛之幻象》。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继续有林慧同埋阿 O 喺二台直播室啦，9:53啊，晨光 Morning Call， 冇错， 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你啦 ，Hello， 林太早晨， 林太早晨， 早晨啊两位， 早晨， 早晨，早晨 啦，系你好你好，点啊？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点唱下先？嗯， 今日女女19岁生日， 哇， 咁佢嘅生命同旧历咧都系同一日， 哦， 即系都系今日嘅， 好嘢、哦，咁啊生日今日系留翻俾屋企人定系留翻俾朋友啊？ 我哋会三个出去食饭。 哦，好啊， 系三个系 O K 嘅， 系啦，耶、yeah, ！你哋可以喺限聚令入边咧。好限制咁样聚会啊，耶、 啊！ 成功啊，咁样系嘛？啊，今晚食咩啊？咁样，嗯， 冇啊，都系中菜啊，嗰啲就应该。 哦，中菜咁啊，好啦，总之其实一家人呢，即系齐齐整整咁样食饭呢，已经系最幸福嘅一件事嚟噶。咁啊，阿女依家都应该仲读紧书啦，系嘛？ 系啊，佢今年 Year Two 啦，读紧大学噶啦。 哦 ，Year Two 咁样系啊，咁啊，读多两年之后就开始可以俾家用啦，出身啦。 而家都可以俾噶啦。我估 系啦，林太系咪？ 又系啊，佢有去 补习。哦，佢去补习，去帮人补习，唔系去补习。去补习咧就系俾钱人，帮人补习咧就赚人哋啲钱，概念上好唔同嘅。系啊， 咁梗系望又望系赚到钱翻嚟啦。 系啊， 不过听林太既然打得上嚟咧，即系知道佢同女女关系一定都好好噶啦，所以咧有啲乜嘢咧？系咪啊？ 我19岁生日，新历旧历同一日，问我有啲咩特别嘅礼物送俾佢。 哦，系、啊。 咁我就话俾佢听，我就想去呢个电台点唱俾佢啦。 哦，好好啊，呢个礼物。 系啊，咁 咪成日都可以听翻咯。之后 系啊，咁啊，有啲咩点唱嘅说话要同阿女讲，同埋喂，讲咗咁耐，你个女叫咩名先，林太？ 佢叫楠楠啊，楠楠，我妈咪祝你生日快乐。希望咧你喺啲大学生涯呢4年里边咧都可以开开心心。 系。 每一日都做个开心果啦， 系啊，开心果就好啦。我哋都想开心啊，咁啊，当然有得放假最开心啦。但系今年唯一一样比较唔太开心嘅事咧，就系咧啊，冇得飞嚟飞去咯。如果唔系，可能一家人去咗旅行噶啦，呢家系咪啊？今年有冇啲 都唔得啊，因为翻紧 学， 系啊， 呢个时间就翻紧学， 同埋有疫情啦。咁但系平时都会一家人飞嚟飞去嘅，去下旅游。 其实因为每一年，其实我会同我哋自己屋企人嗰边咧，我哋成20几30人咧，每年都会去一次旅行。 哇！大家族嚟喎，林太， 自己可以包团喎，已经。 哇！ 自由行啦，自己去啦。 系咁啊，边个揸晒装噶？通常要有一个人做一个管理员噶嘛，因为你管理紧20几个人， 又要 plan 行程啦，嗬。 系啊。通常呢啲咁重任就交俾我姐夫嘅，我姐夫 排 得很好好噶， 系姐夫好嘢啊，系我哋林家嘅领队啊，系咪？ 系啊，同埋嗱， 好似关你事， 好难夹嘅，成20几人，你知唔知？ 系啊，梗系啦，系啊，不过即系有心咧，就会俾个期出嚟嘅，就唔系嗰啲我哋平时啲朋友，喂约食饭啦，约食饭啦，其实一年同两年都冇 得闲饮茶， 系啦，冇约过嘅，但系咧即系家族啊亲人始终唔同啦，好啦， 所以有时啊暑假或者有时啊圣诞啊呢啲， 系咁啊，希望即系疫情快啲过去，你哋尽快有得啊。一家就可以飞下去旅行啦。嗱，今日咧 focus 喺阿女女嗰度先，咁啊，啊拣咗阿姜涛嘅孤独病，点解啊？ 系啊，其实我今日好挣扎嘅， 点解 咧？因为佢生日，我唔系好想点呢个歌名，但系因为阿女女咧就超级中意姜涛嘅，系都要我点呢首俾佢听，咁样因为系佢生日， 唔紧要啦，佢想听就得噶啦。 系啊，我都中意姜涛。好啦，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林太，多谢你， 拜 拜， 拜拜。 天气好，形势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无